6月30日咁啊，嚟到咧就系、是。六月嘅最後一天啦，咁啊今日咧都係星期二嘅時間啦，咁啊農曆方面啦，咁啊五月初十，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努力工作埋今天啊，因為明天又係一個公眾假期啦，聽日咧就係七一啦，咁啊特別行政區啦成立嘅紀念日，咁啊可以請假攻略咧就話俾大家知。其實如果請星期一、星期二啦，或者成日都講啦，如果請埋上個星期嘅星期五嘅話咧，咁啊真係霹靂啦，咁啊好長嘅一個假期。咁但係因為長假期又冇得出去外遊啦，不過都可以留翻喺香港本地遊又好，或者陪下屋企人、同下朋友，甚至乎做啲同平時工作不一樣嘅事情咧，都會覺得個人係輕鬆自在咗噶啦嚇。出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朝头早的时间已经白元豪坐咗喺度陪住你哋啦。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你对于时间有冇概念咧？时间系一种好特别嘅概念嚟嘅。当人理解到时间嘅存在之后咧，其实我哋所发挥人嘅力量咧会更加大，因为我哋懂得运用。时间系啊，时间睇唔到，但系时间的而且确存在。时间又同速度有好大嘅关系，不过呢啲科学嘅嘢我哋唔讲。但系时间咧就真系可以令到我哋栽种出好多嘅嘢，例如你放一粒嘅种子喺呢度，啊，经过时间之后，佢可以开一朵花。时间嘅花就系咁样种落去，你喺边一度种呢啲嘅种子，就会喺边一度得到收获。其实同人生都是一样，你在哪里努力，你就在哪里得到你的成果。时间也是伟大的作者，因为他会写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的人生，总括来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时间用在值得做的事情上面，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在我们的耕田里面收获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今天你会不会在自己的生命上面继续追逐着自己的时间，不要被它那么容易流失呢？ 每一分秒跳动似追赶每点钟， 追踪光阴就变清风，追踪钟声划破天空，追一分追一刻就变岁月中，追踪分分秒秒急冲，追踪每分钟似幻梦，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噩梦。今夜四季跳动似急风，都是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再得三两手空，若没有你活在暗黑中，为力到你乱撞似北风，我心分秒跳动，盼追到你所踪。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一夜四季又跳动似急风，都是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这个梦，盼追到西方。 尽头，空空只有破梦。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不管即使路多西东，不管即使路已变空，最多空间想你我已填空。一起思想快再交通，一起那古典天空浪，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一首嘅作品咧，张学友《追踪》。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6:15啦，你会不会希望好好地把握今天的时间呢？可以在翻工之前，或者趁住今天的天气好咧，都可以去跑个步啊。虽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不过朝头早咧个太阳都未算太猛烈啊吓。唔系讲笑噶，我的而且确咧喺朝头早嘅时候都会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咧，即系我自己啲 friend 咧，佢哋朝头早嘅时候已经传来一张又一张可能跑紧步或者跑紧上山嘅一啲嘅照片，甚至乎已经跑完山落翻落山。讲紧嘅都可能系6:30之前完成嘅一啲嘅事情，然后咧冲个凉就翻工啦。佢哋话到咁样嘅日子咧，的而且确咧系个人健康好多。发觉咧你做完运动，你仲有一整天嘅时间可以用，时间咧就唔好浪费喺无谓嘢嘅身上边。咁啊都系几好嘅一啲嘅朋友啊吓。好啦，揭揭揭神光百科咯啊！咁啊，原来咧即系世界过敏组织啊！都会咧就系将一段嘅时间，6月28号，今日30号啦，将6月28号至到咧7月4号咧就定为一个叫做世界过敏周，过敏即系敏感嗰个敏啦吓，咁希望咧提升大家就对过敏症嘅关注。咁事实上啊，过敏除咗会导致红肿、痕痒之外，严重更加可能咧会导致休克噶。最近啊都有少少嘅消息就，都睇到啲新闻报道就系话，红火蚁。红火蚁咧就蚁科昆虫嚟噶，咁啊归入去火蚁属嘅类别噶。呢一种蚁最初咧就系喺南美洲嗰度见到嘅，然后咧就扩散至到美洲、澳洲同埋中国等等嘅地方，喺各国录得咧就系火蚁属于属嘅昆虫咧，品种啊最少有266种，即系呢一种嘅叫做火蚁属昆虫咧，哇都有266种。咁香港咧就系、是、之前啊，见于本港嘅唯一品种嘅火蚁热带火蚁啦，同呢一啲叫做入侵红火蚁咧，都系具有侵略性嘅，咁啊会攻击任何咧就系佢哋巢穴或者食物源头嘅人或者动物。红火蚁同埋蜜蜂啊不一样嘅地方咧，就红火蚁可以连续啊系咁吉吉吉吉吉吉吉，红火蚁咧就不会啊透过咧就吉吉吉吉吉咧就传染疾病，呢个就叫做不幸中之大幸啦。入侵红火蚁有某一啲不同其他蚂蚁嘅特征嘅。红火蚁体型中等，身长大概3至6毫米，咁啊叫做大小同一般常见嘅室内蚂蚁咧都系差唔多啦。红火蚁嗰啲叫做腰部啊分两节嘅，腹部末端亦都有个吉吉，咁啊身体通常都系呈现呢个叫做红啡色，腹部咧就较为深噶。咁红火蚁亦都有一双腹眼，咁啊一对啊有10节嘅触角。各嘅末端咧，亦都有啲嘅棒喺度嘅。好啦，咁啊，佢哋嗰个生态环境系点样咧？红火蚁几乎可以喺任何土壤嗰度咧，就整佢哋嗰个嘅蚁巢嘅。不过咧，就较为喜欢咧有阳光嘅空地，或者咧就系部分可以遮阴嘅地方。红火蚁可以话咧就喺地上面嘅木头、石头唔同嘅地方下低嗰啲，又可以咧就系起佢哋嘅屋企嘅。呢啲嘅叫做蚁豆啦，通常都系冇咩明显嘅入口啊。平均几大咧？ 25cm 至到咧就61cm， 咁啊高咧就系45cm， 咁啊可以深入去地下咧就多啦，深入地下2米啊，所以你话佢嗰个嘅叫做蚁窦咧几咁大啊，系咪？啊，对人类健康方面咧都有噶噃，嗱，例如咧就系会令到我哋有过敏啦，系咪？咁啊严重咧就甚至乎会休克，罕见嘅情况底下更加会死亡添。通常咧就系、是。俾佢针完之后咧，有机会一两日咧会形成啲白色嘅脓泡嘅。如果脓泡穿咗，就有容易咧就会导致感染啦，或者会永远咧就留下呢个疤痕嘅。咁啊，有少部分人咧就会对呢啲嘅叫做毒液咧系过敏啦。仲有咧，佢会对农作物有影响啦，对经济上有影响，因为佢可能会影响到电脑啊、汽车啊、电线啊、灯塔啊，呢啲都会有机会影响嘅。咁啊，我哋了解多啲。做足啲个人嘅防护措施，例如避免直接接触啲红火蚁啦，唔好去搞人哋嗰啲嘅屋企啦，系咪？进行户外活动嘅时间咧，咁啊，如果要防佢嘅，可以着翻对鞋啦，就唔好咁着拖鞋啦。咁啊，或者咧着长裤，避免咧就赤手处理呢啲泥土或者植物，惊啲红火蚁其实喺入边，佢又误以为咧你系敌人啊吓。咁啊，所以咧，如果就系最重要啦，俾佢叮亲啊，俾佢。吉親咧，咁最好咧都系問一問醫生嘅意見，睇睇醫生，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咁就穩陣啦。 怪我太過投入戀愛者。小天地，谁知梦醒一刻已经分离，还等你，怪我营营夜夜却无暇思考怎么远飞，太忙无法呼吸清新的空气，到最终给你燃起别了伊甸创世纪，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与声势，还是激攻于心间，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怪我完全投入相信你的演技，如今但找不到上映的期，如出戏爱到毫无余地，到头来竟可一败涂地，太甜无法享受失恋的凄美，像你不跟我游戏，决心的把我处死，难得我竟这么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势，还是激攻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难得你的一张天真笑脸，转身竟可成魔鬼。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势，如受欲火的洗礼，请把安抚放低，出管沉迷多一世，想得我这样彻底，可否对我也愿？心有愧，千方 百计殊途同归，归家再远也仿佛蚂蚁。 佢唔系红火蚁，佢系许廷铿嘅蚂蚁。本港地区今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噶，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噶。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现正生效嘅，咁啊可能朝头早嘅时候都开始会 feel 到啲热热地啦吓。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生活有好多小技巧嘅，咁啊，我哋成日都话环保，环保系咪？咁啊，环保咧就好紧要嘅，悭电都系其中一个咧环保嘅重要嘅元素。好啦，喺我哋洗衫。洗衣服用洗衣机啦，而家现代人都用洗衣机噶啦，但系点样可以悭电啲呢？啊，都有少少嘅方法噶，例如咧就系储满一机嘅衫，跟住先至咧就系开动呢一个嘅洗衣机，咁啊可以咧就系减少啊每一个月咧就开动嘅次数噶，咁啊亦都可以话避免咧就用呢个热水嘅功能咧去到洗衫啦，咁啊可以咧用翻普通嘅常温嘅水就会好啲啦。嗱，有污渍嘅衫咧，其实可以先处理咗噶，啊，例如咧就系将佢浸30分钟，先至咧就系放入洗衣机清洗，咁样其实亦都可以咧就系缩短啊洗衣机嗰个嘅叫做洗衣时间噶噃。嗱，夏天嘅衫啊，相对嚟讲就会比较上好快干嘅，咁啊可以将洗衣机嘅脱水时间调校喺3分钟之内，咁样咧就可以悭多少少电啦。可能你平时都 set 咗5分钟嘅，咁啊将佢变翻做3分钟。洗衣机咧其实就好简单，越多功能咧就越嘥电嘅，用翻啲最简单嘅功能，净系帮你洗衫，洗完自己晾一晾咁样嘅咧。咁其實就已經可以OK 好乾淨噶啦，特別我哋係香港人啦，即係現代人咧，其實都好難啲衫係非常污糟嘅，簡簡單單洗完佢，咁就可以慳翻唔少電噶啦。識得慳電嘅美德或者秘技，都證明，哎，你係一個顧家嘅人啊！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我只盼年年淡淡暖暖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壳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 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暖暖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暇，我问替你扎雨牙，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足够噶啦， 黎明同居版顾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表示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被迫采取行动保障美国国家安全。他表示已经不能够分清楚向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出口受管制物品，为避免这些设备落入解放军，强化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因此采取这项措施。美国对中国军事相关设备的出口管制过去并不适用于香港。美联社报道又指出，对于可民军两用的相关设备，美国即将要求申领牌照才可以出口香港。外长王毅表明，一些国家和势力以人权为借口，在香港问题上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内政，真实目的是企图搅乱香港，阻压中国发展进程。新华社报道，王毅和埃及外长舒海里通以及埃塞俄比亚外长格杜通电话，提及香港问题。王毅强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建立健全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有助于一国两制方针行稳致远，不单止符合香港同胞的利益，也都符合各国在港利益。王毅表示，中方将坚定不移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坚定不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闭幕。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将港区国安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据了解，草案预料今日表决。消息指，草案没有提及法律有追溯力，相信是既往不咎。至于涉及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行的罚则，会比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透露的最高判监十年高很多。另外，据了解，中联办今日下午邀请在香港的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开会，讲解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工作。路透社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日内瓦时间星期二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报道指出，按联合国日程表，林郑月娥会透过视频发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将展开三星期会期，讨论全球人权事务。较早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哲莱特表示，中国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必须符合有关人权的义务，以及符合有关公民权利及政治自由的国际公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继续啊，准时喺直播室入边出现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卷豪。出边咧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噶啦吓，要注意咧就系酷热同埋饮多两啖水，注意补水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呢啲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嘅天气咧，大家最中意系咩咧？梗系同阳光、海滩玩游戏啦。阿杰杰报纸都有讲到咧，就系、是、阳光游戏有关嘅报道系咩咧？啊，讲鲨鱼哦。网上疯传一段嘅影片啊，咁啊话到咧就喺西贡梁船湾发现鲨鱼，咁啊影片入边可以见到咧有几名啊讲广东话嘅钓鱼人士，咁啊喺纤维艇上边咧就垂钓期间，无意中咧就勾咗一条鲨鱼。嗱，呼吁咧就系西贡区出海嘅活动嘅市民咧就要小心防范啦吓。不过咧都有啲人话条片咧系之前日本冲绳石垣岛对开海面拍到嘅咁样。好啦，不过咧喺29号嘅时间啦，咁啊西贡银线湾泳滩啊，如常又有多名嘅泳客游泳，咁啊有泳客直言啊，唔会游到好深，咁啊而泳滩咧有防沙网，都有救生员喺度，所以就唔系好担心啦。啊，不过咧，香港鱼类学会会长啊，阿张安华就话到啦，片段入边嘅鲨鱼咧，相信咧就系一条叫做圆灰真鲨，佢嘅特征咧就系背鳍啊，比较上咧就高同埋阔。呈现咧就系浅色状嘅，嗱鱼身比较短小，亦都指一般嘅情况底下呢一类嘅鲨鱼咧系不会主动攻击人噶。佢话到若果本港嘅海域重现鲨鱼咧，吓、以佢嘅角度嚟讲系好嘅现象噃。佢话到啦，我哋应该保育海洋，令到咧就所有嘅动物咧都可以温饱。佢话到呢一条嘅圆灰真鲨啦，喺2007年嘅时间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啊，咁啊列为咧就系保育类嘅动物噶啦。咁啊呢种鲨嘅特征头先讲过啦，背部咧就可能个鳍啊长啦、高啦，啊鱼身啊呈呢一个嘅浅啡浅灰色嘅，比例咧就系短小粗壮，啊身体中后部咧有一条明显嘅白色分隔线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比较上浅色少少啦。嗱，雄性嘅体型咧，雄性啊吓，咁啊大只嘅时候，一般咧就系1.8米啊，雌性仲大条，雌性可以去到2.5米嘅。不过佢都真系补充啦，佢话到咧呢一条叫做圆灰真鲨，属于咧就系温带至到热带嘅非群居鱼类，主要咧都系出现喺而家分布喺大西洋东西嘅两岸啦。咁啊，而太平洋沿海嘅地区咧，都有嘅。香港嘅水域咧系常见，有机会咧就见得到佢噶。咁啊，出没喺叫做咸水，以及咧就开放嘅海域嘅。咁啊，佢指啦， 呢一種嘅鯊魚咧嘅敏感度較高啊，動作敏捷，而且咧就好叻去到咧就係揾嘢食嘅。啊，正常情況底下咧就唔會主動襲擊人嘅。咁啊，如果你話身體有傷口嘅，咁啊梗係更加唔好落水啦。仲要係海灘又好，泳池都唔好啊，染污呢個海泳池嘅水啊嚇。咁啊話到啦，其實血腥敏感咧就係鯊魚嘅天性嚟嘅，咁所以咧佢都真係啊，好似我啱講完啦，咁啊有傷口咧就千祈就唔好諗住咧就繼續咧就係接觸呢一個海水啦，啊同時都應該避免啊接觸咧就係鯊魚嘅鼻哥，咁啊以免咧佢喺自然嘅反應底下咧一掂到佢，好似鱷魚咁啊，一掂到佢咧就噏一聲咧就咬你咁樣。咁啊話到啦，報道指出啊，今個月初咁啊，屯門黃金海岸亦都曾經出現鯊魚。佢話到，若果本港海域出現咧，就係鯊魚屬於好嘅現象。過往香港曾經有多達20多種嘅鯊魚噶。咁啊，但係漁業開始之後咧，不斷嘅發展啊，咁啊，人類破壞海洋等等嘅因素，令到咧就係鯊魚咧，咁啊，慢慢就遠離咗香港嘅海域啦。咁啊，如果佢話我哋嘅環境係好嘅。好多嘅物種咧，佢哋都會咧就係陸陸續續咧翻嚟香港嘅水域嘅。咁如果你問我，如果從呢個生物多樣性嚟講咧，係好嘅。不過呢個海灘咧，切記一定要喺翻個海灘同埋防沙網入邊啦。佢咧就唔會戴口罩，因為佢係鯊魚。如果你有傷口跌落個水嗰度，咁就真係危險啦。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will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表这天赋。 大声讲爱你啊！佢系姜涛啊，吓蒙住我嘴啊！咁啊，职场上边有阵时的而且确有啲嘢，职场禁语禁忌，我哋要留意住嘅，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职场 KOL 咁啊，梗系职场陷阱啊，要防一防啦。上个礼拜咧，人力资源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咧就已经同我哋讲咗，就系、是、喂，有啲嘅说话咧，即系开口夹着你啊。除咗容易得罪同事之外咧，最惊系咩啊？得罪埋老板啊嘛。而家呢啲咁样嘅叫做说话咧，避得就避。咁啊 ，Vince 同我哋揾咗啲咧，即系叫做要小心嘅说话炸弹啊吓。咁啊，语言都系艺术嚟嘅。咁啊 ，Vince 喺唔喺度啊？ 喺度啊！ 系啊，你好啊！今日要再同我哋讲多少少、啊。 其实真系好多嘅，即系说话真系要好小心啊！即系一开口夹着你好大件事。上次讲咗即系都一堆说话啦。其实仲有一啲嘅说话啦。上次就主要系讲一啲可能心态，其实全部都讲心态，老板点样睇你嘅心态，可能讲紧一啲做唔到啊、唔识做啊、唔知啊呢啲好令人讨厌嘅说话。咁但系其实有一啲嘅说话咧，譬如我咁样讲，亦都会成日听到喺职场上边，我上手都系咁样做，我以前都系咁样做噶、哦。 上手， 系啦，或者我以前一路都系咁样做噶、哦。咁呢一句说话咧，其实咧可能喺以往嗱，我所认知咧嗰、那个职场又冇乜特别，但系咧其实而家呢一句说话咧，都好多时我哋成好耐之前我成日都讲啊，点样去睇potential 啊、潜能啊等等等等呢啲所谓嘅 mindset， 你个思维咧。呢一句说话咧，其实我哋真系唔鼓励，尽量都唔好讲嘅。 点 解咧？因为我成日讲紧话，即系你系咪即系以往咁样做，就一路都系咁做咧？你对于改变嗰个嘅弹性有几大咧？你会去不停喺度谂创新嘅方法去改善，去令到你做紧嘅嘢更加好咧，而唔系不停净系做住即系。你琴日你之前做 OK 係咪代表以後做都 OK 咧？你有冇諗過消化過？ 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好啲嘅方法？以前其實原來你一直都錯緊，你唔知咋咁樣。 係啊，冇錯啊，即係叫做成日都話不思進取，就係、是、嗱，真係可以會通常都會有機會係同呢個係有連住嘅，因為呢、這個我哋譬如。通常會問翻你嗱，點解會又引申到點解會講呢一句？通常就話點解會咁樣嘅？點解你會咁樣做嘅？咁你第一句就哦，以前都咁做噶啦，以前上手都係咁樣做噶喎。咁其實呢一句説話咧，即係無論係邊個問落嚟、聽落嚟，其實你要知道，通常問得呢一樣嘢，一定係有啲問題噶啦。 嗯， 即係點解會咁做嘅？ 嗯， 想了解多啲，咁就你一開始就講啲咁嘅嘢咧，就你就第一樣嘢，我會睇到其實你又會。我會睇到唔關你事，即係因為以往係咁樣做，上手係咁做，唔關我事。咁呢樣嘢就會睇到究竟你有幾上心咧，或者你有幾著緊本身個工作咧。如果你著緊個工作咧，其實你唔多唔少咧，都會由你自己嘅嘢擺落去嘅。 係，哦，多啲諗一句就係我為件事嘅。點樣件事可以好啲嘅咧？咁之前嘅方法唔係話唔好，可以改進嘅，咪改咗佢咯，係咪？ 係啦、哦，要有自己，要有自己嘅嘢擺落去嘅，即係其實係啦，學你話齋。之前做落可能傳統上係真係經過咗好多無數次嘅失敗試驗，呢、這個方法係 work。咁但係咧就都要去了解究竟啊，究竟首先我都會建議。你喺講呢句嘢之前，你要問一問啊，究竟即係點解會咁樣問啊？係咩事啊？你要知道究竟係咪有個氹喺度先？即係呢一樣嘢咧，如果你一冒冒然咁答咗，我上手都係咁做，之前都係咁樣做，好多時咧，可能老闆都已經未必做想再問你咯。其實我好明顯，你都冇諗住自己去有自己嘅嘢擺咗落去啦，你都係跟之前嘅做法。咁、所以呢一樣嘢，盡量唔好禁語，但係盡量唔好第一句就講咗先。 嗯，明白明白。嗱，呢樣嘢我哋要記住。仲有啲咩要提醒我哋嘅聽眾咧？ 嗱，有一樣嘢又係都唔好成日講嘅，就係、是、我以為。 我以為哦。 我以為這個呢個咧，我自己都成日都同，唔係話就算同一下屬或者同同事講咧，千祈唔好有咁多假設。 嚇。 即係成日都話要問清楚啊，問清楚先好做啊，唔好咁多假設啊。咁、因為其實你喺唔清楚的情況下擺好多個假設落，首先第一機會做錯啦，二來你會行錯方向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唔好有咁多嘅假設。你如果唔清楚，你一定要問清楚。千祈唔好咁多以為，因為唔係話會係唔係一個大錯誤嚟嘅，而係一個唔夠聰明嘅做辦事方 講。 我以為呢一句咧，算唔算係人哋一聽落嘅時候，都會覺得，你都係有少少想推嘅感覺。 係啊，係啊，又即係唔係推嘅藉口咯，即係即係一個藉口嘅開場白咁樣咯，即係係啦，即係推卻某一啲嘅責任，即係推走一啲嘅責任。咁我哋自己會聽落去，即係任何人聽落去，我以為就係唔係你以為大曬噶嘛，即係通常咧唔係你以為就係、是，咁我點解唔問清楚咧？咁呢一樣嘢咧，我哋盡量都唔呢啲，盡量都唔想同事或者建議同事唔好講出口，即係可能每一日做嘢你有好多嘅，你都有好多嘅假設嘅，你有好多即係唔可以係即係樣都問到都唔可以問樣都真係一百件事都要問曬。咁但係當即係喺日常嘅交談啊，或者同老闆應對上咧，呢一幾個字盡量我哋都真係建議唔好同老喺老闆面前講，因為唔可以太多嘅以為，即係老闆都可能都會問你點解你咁多以為，你唔問清楚先做，或者點解你唔問清楚，點解咁多，即係點解咁多假設咧？有假設唔係唔好，但係即係都要有你有一個好實在有一個底嗰、那個叫即係 foundation 啊，即係你嗰個嘅知識啊，對嗰方面嘅認知啊，你先可以再悲傷，即係喺呢一個層面之上去有自己嘅假設。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叫做無知嘅層面上，你再做假設咧，其實好錯誤、好愚蠢嘅做法嚟。 明白明白，咁啊，盡量都唔好諗住我以為咩咩嘛咁啊，人哋通常都係覺得咧，你都係想第二嗰句就係話，其實都唔係好關我事㗎咁樣。呢啲印象咧好扣分㗎。 冇錯啦，同埋即係即係講緊就係嗰個心態上啦，咁你究竟有幾上心啦，你有幾盡責啦，呢啲係又係呢啲咁説話度，即係你好簡單直接你嘅情感上嘅表達，但係就正正睇到其實你個腦諗緊你乜嘢。 明白明白，好咁啊，又學多一個啦，仲有啲咩我哋要特別注意嘅咧？講嘢上邊， 好啦，唔好指責人嘅錯，唔好話你錯，你唔啱，即係即係嗱呢一樣嘢。指責人錯誤咧，就真係要好小心。首先望下對象係邊個先啦，即係你指責人錯有嗱，事實上真係可能係佢錯嘅。咁但係咧，即係成日講緊話慎言啊，即係講緊乜嘢嘅字眼、咩説話，唔好喺個口度講出嚟。即係話人錯呢一句説話咧，你一定要永遠幫自己諗定一個 後路算唔算咧？ 後路點樣去講？即係另一種表達方式去話人錯。 咁、如果真係發現喂，真係個同事錯喎、咁我又唔想话喂你行过去拍拖喂你错啊，咁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讲得好啲又唔会得罪人，但又话到佢错。 通常我哋无论系言语上或者可能电邮上都系会讲啊，唔知系咪有误会。 哦系喎。 系啦，就将佢已经包装得，大家又好，即系我自己又觉得好，佢又会觉得容易啲落台。误会嚟嘅，唔好意思，即系大家都有误会咗，或者大家都因为一啲嘅误会，所以大家误解错咗。 呢个讲法咧，仲有个好处，万一我谂住指责系佢错嘅时候，原来其实系我搞错咗咧。 冇错。 系啦，喂，咁我唔会咁样衰、啊。 有時同老闆即係嗱，可能即係真係最大成分，通常唔可以指話老闆錯噶嘛。咁啊，通常唔好意思，唔知係咪即係溝通錯咗，我又聽錯咗，了解錯咗，所以咁唔緊要，而家清晰咗啦，咁我會做翻好佢噶啦。咁嗱，老闆係一定好受落嘅，其實老闆可能好知道自己錯咗嘅，你冇指責佢，咁你又俾佢落咗台，咪你又自己出去做翻好你。係， 咁老闆啊更加會識得啦。既然你都喺度幫我認咗一次低位啦，咁我梗係會幫翻你啦。 冇錯啦，即係老闆會覺得OK 喎、哦，即係呢個起碼佢舒服，擺你喺佢身邊，即係可能我越擺越埋嘅，咁所以就會係正正係睇呢啲位置，佢會睇到究竟你其實你睇到醒唔醒，其實睇到你醒唔醒啦，使唔使睇人眉頭眼額啦，睇人去即係去利用即係好好點樣包裝去你嘅説話技巧啦，重要嘅、老闆睇到嘅。 明白明白，哇、呢、這個真係～好紧要啊！啊，唔知系咪我搞错咗咧？咁样， 唔好意思，搞错晒。 仲要记住笑笑口讲啊！吓呢一句，好受用。 那个面部，其实嗰个言语上，其实要搭救埋嗰个面部表情啊，即系冇办法啦，职场就系要，即系都要有少少呢啲咁嘅即系求生技巧系。 系，呢句都好重要啊！喂，不如嗱，时间冇多啦，我哋讲多一句睇下咩我职场陷阱，我哋容易踩到嘅先。 好啦，嗱，头先讲紧话，即系指人错误啦，系咪？咁我要即系 say sorry 先，有少少认低威啦。但系记住唔可讲 sorry 咯。咁 哦， 不过咁即系嗱呢句咧就真系好讨厌。嗱，头先讲紧语气嘛，即系 sorry 咯。我咁。咁首先我一定唔觉得你系真心 say sorry 啦。 系。 即係為講而講啦，有咩意義呢？聽到係嬲嘅，你所謂呢句 sorry， 其實對方聽到係更加嬲嘅。 哦，会唔会有啲讲嘢嘅方法，即系例如讲句对唔住啊，会唔会太严重？定话太 唔好意思啊？系啊，即系都系咁讲啦，一唔会一场啊，即系而家清楚晒啦，咁等我翻去再睇睇先啦。即系可能你即系通常会讲紧，即系我到去到呢一个场口，有机会可能系有啲火药味嘅。 嗯， 即系讲得呢句，通常唔系话你正正常常，我走嚟同你讲 sorry 咯，唔会嘅。即系我会想象到，通常都会开始有啲火药味啊，咁然后开始有少少嬲嬲地啊，咁啊讲开始会爆呢一句出嚟啊。咁去到呢啲咁嘅場合咧，其實大家即係最緊要識得收，即係最緊要頭先揾個下台階，咁啊唔好意思，即係可能大家都唔會一場。咁唔緊要嘅，我翻去了解咗嗰個情況先。咁有機會我盡快去揾翻個時間再同你去講翻。咁我覺得大家最緊要 take 一個 break， 一個 time 去 break。冷一冷靜，咁因為有時咧嗱，好一定要提一句，即係當人去嬲有少少情緒，其實就最容易去講錯説話。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呢啲嘅职场嘅说话咧，真系好容易得罪人噶。咁我哋今日又学住咁多先，唔该晒你先 ，Vince， 拜拜。 好，拜拜。 翻工嘅地方都系我氹下你，你氹下我嘅。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若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 的作品小方言，我哋听埋龙虎榜嘅精选先，进入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唔止做官嘅，做人都有分几多品嘅。 天生明月坐地，天生明唇有声，天生银河里似星，天生明力怪奇，天生就没法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嘅时间啦吓，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咁啊我啊都要靠睇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气屏幕咧，先至知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感受唔到嘅，咁啊唔知道啱啱翻嚟嘅 Barbie 系咪都感受到出边好热咧？嗬？ 我就感受到嘅，咁不过咧嗰一种热咧系点热法咧？我哋阵间留翻俾阿 O 讲 啦， 系啊，不过今日天气咧就应该会令人心情都几靓嘅， 系嘛， 系啊， 咁、哦、就好啦。咁啊嚟紧啊，明天又公众假期啦，系、咪？咁啊识得放假嘅都系。呢一兩日放埋佢噶啦， 係啊，好多人都會趁住即係上個星期有一日啦，聽日有一日啦，就好似我哋琴日話齋啦，有啲人就真係自制一個長假期。咁雖然可能咧呢段時間咧都係留喺香港啦，甚至乎咧係多咗啲爹哋媽咪咧會用呢一個請假攻略咧，今次就唔係一家大細去旅行啦， 係啦， 喺屋企同啲屋企嘅小朋友咧係做功課嘅。 係啊，我仔仔咧星期五又要交功課啦， 啊、 你諗下佢，因為佢今年 K2 啦，好似冇翻过学咁样 啊，其实系噶， 即系、叫做有啲譬如 K3 以上嗰啲咧，都有个即系难听啲叫尾水啊，即系翻一翻，可能 都翻到七月尾咯，叫做。 或者有啲譬如國際學校都聽佢哋講話咩翻個零兩個星期又已經又放暑假咁樣，咁、但係都叫做可以翻去見一見啲學校啊，試翻下嗰個嘅翻學嘅感受下嗰個氣氛啊嘛。 其實嗰個面對面上堂咧，同真係視像教學，又或者係咧視像直播教學咧，係真係爭好遠。我自己觀察到咧，我女兒最大嘅分別就係咧，佢原來真係對住老師咧，成個嘅行為啦。系 噶， 系啊，真系乖到咧。 所以我去攞功课嘅时候，我都几坚持咧，系自己带埋个小朋友去学校攞功课嘅。因为有两个方法，一个咧就可以咁样，可以自己去学校嗰度攞啦。另外一个方法，因为我哋即系住得远咧，咁校车佢会送过嚟嘅。系啦，咁我都特登同学校讲，我会过嚟见一见啲老师噶咁样。佢一见到老师咧，嗰小朋友哇，鹌鹑咁样， 系啊， 好乖。 真系讲 嘢又细声啦，跟住又文静啦，平时唔系噶嘛，大闹天宫咁嘅款噶嘛。 通常尤其是我哋啲年纪嗰啲仔女咧，都系比较会爽朗啲啦，直率啲啦，即系中意就大声话中意， 系啊， 跟住开心就大声笑噶嘛。咁但系咧，即系翻到学校，原来嗰个秩序管教咧系真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即系到底会唔会希望啦，快啲个疫情减退嘅时候咧，起码会唔会有翻少？少嗰啲學校活動咧， 正常啲啦，因為 我自己帶我小朋友咧去即係佢跆拳道嘛，佢已經翻學啦跆拳道嗰度，咁但係咧個老師又同佢講啊，佢好似咧唔記得咗點樣排隊啊。 太耐冇排过了吧，你话我屋企排嚟排去都系细佬同哥哥排嘅啫， 加埋只狗仔， 系啊，最多三个。 但系咧，系好简单嘅一样嘢嚟嘅啫，即系可能个师傅都会喺度，佢好似唔记得咗点样排队，太耐冇翻学啦。不过咧讲一讲咧，佢就会记得翻啊，系要排队咁样。 佢哋好快适应嘅，好彩就 系啊。其实小朋友真系适应力好强。 更加多难适应嘅咧，就系啲家长咧要去追啲功课嚟做啦，同埋即系特别翻工嗰啲家长咧，都好多同我个情况相约咧，就系夜妈妈先开始做功课，咁变咗啲小朋友咧，可能嗰个精力咧或者个专注力已经好低啦，因为话晒玩咗成日啦嘛，夜晚已经冇乜电噶啦。 我成日觉得最好俾小朋友叫佢做功课嘅时间系几时咧？嗱，一起身如果佢肯做，梗系好啦。通常俾佢玩一轮先，即系等佢放一放电，因为佢太多精力喺度咧，你叫佢对住啲教科书啊，对住啲功课咧，佢未必咁好心机。跑一跑，喐一喐，跟住个人咧就。可以冷静啦，咁就做功课最好啦。 我希望我个女有一日咧，可以好似阿小白个仔咁样同佢讲：，爸爸，我而家一起身要做功课啦。 我都希望我个女好似你，我个仔好似你个女咁样，即系可有阵时候可以静静地嘅喺啲音乐方面咧，可以做得好啲咯。佢同我一样都系音乐白痴。 佢哋应该要做我朋友，我谂 应该要。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 ，Didi 嚟咗直播室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啊呢两位真系听得心情都爽晒啊， 系啊，阳光普照都好开心啊， 哎咁啊，阳光普照出边嘅交通系咪都系几好咧吓？ 啊，唔系几好啊，今朝早有宗交通意外啊，提一提大家噶，喺葵益道去大连排道方向，近住葵芳村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但系咧就影响到葵益道嘅车，不只可以左转入去葵涌道啊，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咧就系、是、一定要左转入葵涌道，就不能够右转噶。咁九巴路线33号 A 咧就要改道行驶啊！再讲多次个位置啦，葵益道去大连排道方向，近住葵芳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喺葵益道只能够左转入去葵涌道，就不能够右转啦。咁九巴路线33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啊，湾仔北咧由于有星期仪式嘅特别安排啦，听日咁由而家到7月1号，即系听日嘅11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唯一支路咧，都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都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40号 M 同埋961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啊，呢一个封路措施咧比较影响紧要咧，琴日朝头早都系嘅，小白，影响到中环嘅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唯一支路好多车啊嘛。咁所以琴日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封路咧，影响到琴日朝头早江乐道中天桥咧去中环湾仔绕道咧比较挤塞噶，咁所以可能稍后都会系比较挤塞噶。 嗰度一塞咧，就即系连带关系出嚟噶啦。 系啊，因为你要封路咧，就一定会有影响啦。咁啊，好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开始车多噶啦。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北角码头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车龙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嘅。 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即系封路改道嘅措施啦吓。咁啊，朝头早咧，咁都希望大家咧路路畅通嘅，系咪？啊，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睇下咪，睇小心啲啊 ，Didi。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冇事。唉，我都吓亲啦。唉，好啦，天气方面睇下会唔会吓亲我先。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爸爸 ，Didi 冇事嘛？ 想睇冇事啊！ 冇事冇事冇事， 系成功 入翻嚟， 成功离开呢个直播室啦！佢终于 系啦。喂，嗱，今日天气咧就真系，我觉得系好嘅。嗱，蓝天白云都系有，不过比琴日再热啲。 哎呦， 系啊，咁先问下小白同埋爸爸，琴日晏昼嘅时间有冇出街？即系可能食 lunch 啊，或者喺路面上边行一段啊？ 我是冇噶， 系咪我都冇啊？ 我系避咗个热啦，因为之前嗰日晒得太紧要， 真系好热啊！琴日譬如你12点零1点中午时分咧，譬如即系食个 lunch 咁样啦，琴日喺铜锣湾稍稍要有啲工作咁样啦，咁哇经过一段咧纯粹行咗5分钟路到啫，哇热到咧直情系飙晒汗咁样啦，啊大汗搭细汗咁样，好似平时打波啊或者小白行山啊，以至有啲朋友仔朝头早跑步咁样，哇都极唔讲少喎，即系如果即系翻工。即系翻工嘅晏昼嘅时候就唔好走嚟走去。如果你话喂请多日假，今日放假咧，即系出去出边行下咧，你都真系喺一个背囊嗰度，或者喺个袋嗰度带多件衫。即系晏昼嘅时候你湿咗，真系替换。 系啊， 如果唔系又去翻嗰啲咧，入翻冷气地方咧又涉亲啊。 而家咧即系出一出去唔使做啲乜嘢啊。淨係行兩步你都已經咧成身濕曬。好多我諗要好似細路仔咁樣咧，個背脊咩攝條毛巾啊？ 好想啊！即係雖然呢啲傳統智慧咧，我哋大過咗，梗係覺得唔型啊，同埋香啊。但係咧，即係你人到中年啦、啊，係有咁嘅需要啊， 都冇乜所謂啦。 最緊要就係唔好病咯，係咪啊？除咗頭先話衫戴多件咧，即係口罩都要戴多個。你諗下，你件衫都。似濕咗一半咁樣，咁呢個口罩當然亦都係濕咗一半，唉、真係好煩啊！其實我想講夏天要戴住個口罩，不過冇辦法啦，要注重個人衞生同埋咧保持社交距離咧，都係大家要重視嘅事嚟嘅。咁你睇到歐美等地啦，又依家成日講嚟講去又話第二波啊，咁啊啲確診數字啊與日俱升啦。咁雖然我哋香港咧就好似平行時空咁樣嘅，即係唔係咁多確診嘅數字啦，咁但係 難保有一日啊，突然間啲數字都增加翻，有機會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係乖乖仔仔啊，做翻個好好嘅本分啦，就係、是、戴翻口罩啦，係啦。咁亦都係咯，即係、就是、只能夠講嘅就係咁樣咯。 但 大家都已經 明 㗎 啦，明㗎啦。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再講過啦嚇。 好啦好啦， 好唔該曬阿 O 嘅，係啊。咁啊，而家真係要戴住個口罩啊。香港咧，即係自己本地嗰個嘅叫做確診個案咧，係個成績係幾好嘅。 係啊。 咁但係其實唔係每一日啦，但係都成日睇到每天更新咧，就啊又有呢啲叫做外地傳過嚟嘅輸入個案嘅。咁呢啲真係好彩把關把得好。咁、如果唔係咧，都好大問題啊嚇。咁大家留意住呢個抗疫都好緊要啊。好啦，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天晴以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噶。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轮到今日朝头早啊，听下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啊，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咧呢、這个居屋申请2020嘅懒人包啦，咁样咧，哇！一听到有得抽居屋，咁啊，预计申请个日期就系2020年7月啦，咁啊，电脑搞猪，咁啊，拣楼日期咧，下年啊，2021年3月咁样，咁啊，今次居屋有啲乜嘢亮点咧 ？Joyce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嗯，其实咧，今次居屋咧，佢已经即系嗰个即系白表啦，同绿表比例咧，已经调节咗啊，咁咧白表咧抽中嘅机会。已经较高的，咁咧即系话咧，如果一啲咧冇公屋嘅人士啦，咁啊亦都有收入嘅话咧，就可以申请啦。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啦，即系收入上边都会有一个上限啦。咁同埋咧，而家睇翻啦，即系最近咧嗰、那个即系居屋嗰啲分配度啦，其实咧有个别咧都比较理想嘅，即系近翻啲市区。咁其实我咁睇啦，如果咧大家真系好有兴趣抽居屋嘅话咧，又有真系有置业需要咧，其实都可以不妨一试嘅，因为咧而家。居屋普遍啦，佢哋嘅配套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啦，即系话咧啊，荒山野岭啊，冇配套啊，冇交通设备啊，咁所以而家近年嚟都好多人抽啦，咁亦都啦喺即系上次居屋嗰个即系反映到啦，其实后来抽到一啲较远嘅地方咧。佢哋都即係已經即係開始冇乜人揀啦嚇，即係嘅項目其實揀曬啦。咁其實咧，我都好鼓勵啊，即係為咗咧令到成個香港咧都可以能夠啊，即係有屋嚇，即係有居屋就有人住，即係整個概念啦。其實咧，即係我都鼓勵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幸抽到嘅時候咧，即係都唔好介意啦，即係遠少少，其實交通而家都好便利嘅，即係呢個我覺得即係好重要啦，係啊。 嗯，咁啊，关于呢个居屋市场啦，咁啊，市场就传出啊吓，咁啊，最平63折出售，咁样尺价咧就低于10,000咁样。其实抽居屋系咪相对都几抵玩咧？当中亦都有今次嘅居屋嘅王者啦，被誉为啊钻石山上盖嘅呢个启祥苑，哇！我细个咧就住钻石山嘅，咁啊讲埋都唔怕，住龙盘苑，因为冇住好多年噶啦，已经。喂，咁啊钻石山都几好住，又有一个港铁站啦，咁加上有啊，迟啲沙中线又有个大型嘅车站会喺嗰度，虽然就依家嗰个车站又棘棘地，不过我深信总有一日吓佢会搞得掂嘅咁样。咁啊，今次讲下啲位置啦，咁啊，今次居屋嘅位置。都好似都几靓下，系咪新居屋？ 系啊，其实咧即系同上次比较啦，咁上次嘅地点嘅优越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即系地理位置咧就极之方便啦，咁啊亦都有好好嘅配套啦，即系无论个商场啊、戏院啊咩都有啦。咁当然佢价钱咧就算63折嚟讲咧，即系对于有某啲市民都系贵咗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退而求其次咧，我亦都觉得啦，即系而家100几万都有一个啊，63折之后啊，咁有啲个别啊单身人士啊需要住屋嘅需要咧。其实都真的可以选择啦，咁因为咧，即系整个今次居屋嘅流程啊，或者佢哋即系拎出嚟嘅单位咧，整体上嚟讲咧，我睇过咧，普遍都质素唔错嘅，就唔系话即系之前啲地理位置咧有啲较远啊，唔系咁好嘅即系地方啦。咁由于啦，今次啦，钻石山啦，咁即系我咁睇啦，应该咧。 同上次都一樣噶啦，即係一出咁啊，好多人都會啊即時選擇，因為long term 啦，即係你睇翻嗰個發展啊，或者嗰個樓價嗰個升幅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支持嘅，因為始終佢遲啲啦，即係好多嘅鐵路完成咗之後啦， 有個屯馬線嘅中轉站啊，仲有一個係咪啊？ 好緊要，屯馬線中轉站好方便翻工嘅，聽就知啊，咁方便翻工嘅地點咧，向來都係即係極受歡迎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我都鼓勵嘅，即係因為有好多即係置業朋友啦，我有時都傾偈嘅，咁佢哋就真係買唔到私樓，咁啊私樓唔好話百幾萬啦，兩百幾三百幾都冇乜咁滯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真係可以買到居屋啦，同埋佢首期都需要俾好多啦，都俾5%，即係其實幾萬蚊、十萬、百萬咁已經可以買到間屋，可以自己即係住啊，建立小天地啊，甚至乎我識有啲結婚嘅，結咗婚咧都未能夠可以共住埋一齊啊。咁居屋而家係一個比較啱自己嘅即係入市咯，因為佢而家個折扣率亦都比之前即係高嘅。咁所以即係我都今次鼓勵咧，即係一啲未有樓嘅朋友啊，又未買到私樓啊，即係睇極都買唔到嘅話，亦都可能供樓上邊，尤其是呢段時間啦嚇，即係供樓上邊咧總有負擔啊呢一年。咁所以咧。反而咧就转投居屋市场咧就比较稳阵啊，即系个防守性较强啦。 系咁啊，爆飞嘅情况一定会出现啦。嗱，睇翻咧今次咧，今年推嘅居屋咧就有7000伙啦，大概咁样啊，包括咧呢个粉岭嘅皇后山嘅山丽苑咁样，仲有呢个马鞍山嘅锦进苑啊，同埋头先讲啊，钻石山嗰个新屋苑啦，仲有火炭嘅彩和苑啊，吓咁啊，当中尤以咧呢个粉岭啊，头先讲嗰个山丽苑咧就3222伙，哇，3000几伙都其实都几大型喎，呢个讲紧粉岭嘅居屋屋苑咁样，咁头先就话啊，当然你话喂想抽，当然系抽市中心嘅钻石山啦，但系火炭啊或者马鞍山以至咧粉岭嗰啲位又谂唔谂得过咧 ，Joyce？ 其实都真系唔错嘅，因为即系距离，即系你话可能接驳下车程，咁去到火车站，咁同埋你见到啦，粉岭譬如有3000几个单位啦，其实个量、个伙数啊都好多啊，咁我相信咧，即系嚟紧咧，佢哋一定会有相应嘅配套啊，摆喺屋苑里边啊，所以我又唔觉得即系太差嘅，咁同埋最主要佢够平，系啊，真系好平，同埋亦都有啲较为细嘅单位啦，即系好多时我识嗰啲即系嘅朋友啦，或者我啲学生啦，佢哋可能系想一啲分支家庭啊，即系佢哋本身咧就一间屋好多人住啦，咁想分支出嚟，可能一个啦，或者一 pair 啦咁样出嚟啦，咁其实系唔错嘅一个选择咯，今次咁同埋我有角度啦，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啦，就算你话大埔粉岭翻工都唔系。即係見得話真係太過困難啦嚇，即係亦都交通而家都好便捷啦，咁所以咧我都鼓勵嘅，如果真係抽到而嗰個資金上邊咧未必咁多咧，就唔好夾硬即係揀市區啦，咁啊寧願咧你住咗粉嶺先，逐步即係之後啦嚇，即係一段時間啦，可能10年啊十幾年之後再慢慢換翻出嚟，咁起碼上咗車先係啦，因為呢個就係香港人啊好多嘅心願啊，就是、有個自己嘅小家庭，咁所以可以抽咗嚇揀咗先咯，係啦。 嗯，咁啊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都想了解更多咧，其實坊間仲有好多資訊嘅，咁啊你亦都可以睇下啊唔同嘅屋苑比對下，亦都諗一諗究竟喺個地點，以至係嗰個尺數，以至係嗰個尺價咁啊點去考量，同屋企人商量下啦。咁啊居屋咧絕對係要一家人去計劃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呢件事亦都係幫到手啦，香港政府幫到大家手置業啦，因為都係嗰句啦，居者有其屋呢、這個願景係非常之良好嘅，咁希望想抽嘅人呢都抽到佢哋心水嘅安樂窩呢，咁就最開心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師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學。 家买楼租楼嘅时候都要验一验楼先得噶吓，遇到长身有裂嘅情况，一定要系正视去面对先至得嘅。因为旺然长身有裂啊，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表示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被迫采取行动，保障美国国家安全。他表示已经不能够分清楚向中国大陆亦或香港出口受管制物品。为避免这些设备落入解放军，强化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因此采取这一项措施。美国对中国军事相关设备的出口管制过去并不适用于香港。美联社报道又指出，对于可以军民两用的相关设备，美国即将要求申领牌照才可以出口香港。外长王毅表明，一些国家和势力以人权为借口在香港问题上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内政，真实目的是企图搞乱香港，阻压中国发展进程。新华社报道，王毅和埃及外长舒海里通以及埃塞俄比亚外长格杜通电话，提及香港问题。王毅强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建立健全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有助于一国两制方针行稳致远，不单止符合香港同胞的利益，亦都符合各国在港利益。王毅说，中方将会坚定不移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坚定不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闭幕。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将港区国安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据了解，草案预料今日表决。消息话，草案没有提及法律有追溯力，相信是既往不咎。至于涉及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行的罚则，会比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透露的最高判监十年高好多。另外，据了解，中联办今日下午邀请在香港的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开会，讲解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工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听日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咁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另外，丁九桥出九龙喺桥中间快线都有意外，而家大车多。咁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我较早前葵益道去大连排道方向，近住葵芳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了，现在但仍然都比较车多的。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单车馆。

街嗰度又要穿住西裝褸嗰啲朋友仔咧，行嚟行去嗰啲啦，我當地產經紀咁先算啦，咁佢哋都要西裝骨骨咁樣噶嘛，咁但係佢哋都要噴好多止汗劑啊，真係，如果唔係你成件衫都濕曬。 佢哋行咧喺呢個都市入邊行咧，要揾路線咯，有陣時即係 有瓦遮頭嘅， 有瓦遮頭啦，有陣時又知道邊條路咧會涼少少嘅，咁啊行嗰條咯。 所以嗰啲朋友有陣時叫佢哋禮拜六日，喂有冇興趣一齊踢波啊，做下運動？佢哋完全冇。佢會同你講咧，一至五我仲做得唔夠多運動咩？ 嗰啲係勞損啊，嗰啲唔叫運動啊。 嗰啲仲要係高温，比高温瑜伽更加高温、 啊、 就係三十幾度嘅時候，叫你穿住件西裝長褲打曬呔喺條街嗰度。係啊，真係冇辦法，揾食係艱難嘅。 不過唔帶氧啦、 啊， 佢哋都 係啊，唔帶氧，唔帶氧，但係全身濕曬，高温高温爆汗運動啊嚇，heat 咁樣 ，HIIT 咁樣。好咁啊，轉我過去講翻咧呢個今晚都有。场英超啊咁啊凌晨咧3:15啊开打啦，就系咧呢个伯礼顿主场咧就对曼联嘅，咁啊曼联上场啊成功过关啦，用 B 队咧都搞掂，可以咧踢到啊英格兰足总杯啦，咁但系咧今场作客伯礼顿咧应该即系根据报章描述啊，有机会都俾伯礼顿偷到鸡噶啦，咁啊即系因为伯礼顿咧只要一分啊，只要一分落袋啫，佢就可以离开降班区啦。咁样，所以就唔知系咪有机会呢场波都系和波居多咧？咁啊， 一分啊都算系稳阵嘅。 系啦，咁啊， 就几场波。 系，同埋曼联又未必会敷添咧。咁、啊、当然你话喂，保罗普巴会唔会出啊？咁啊，暂时嗰个阵容入边都有机会喺度嘅。咁啊，华舒福啊嗰啲都有机会喺度嘅。咁但系就究竟你知依家英超好中意一换五个人噶嘛？咁、佢可能上半场嘅时候出，下半场，嗰五个人咧已经换走晒。上演到一隊足球隊除了、一隊波啦正選落去球場，除了龍門之外，其實得十個人嘅啫嘛， 換一半隊咯。 系啊，有一半走咗、 啊。其实咧，而家做教练咧，即系领队嘅时候咧，都有个大嘅难关、即系你谂下嗱，半场 系 我会换五个啫， 系 对手都会换五个噶嘛。咁、 啊、 个阵点排咧？初头我谂住上半场我隔食隔啦，赢紧你嘅 系。 咁但下半场咧，我都要估你变阵噶。 系啊， 到底系虚定系实咧？ 定还是系攻？定还是守咧、啊？因为你五个球员咧，全部譬如换走晒啲进攻球员，全部换翻五个防守嘅球员咧、 啊， 你成队波铁桶阵嚟， 又系挨打， 系 铁桶都变咗挨打。 系啊，咁但系如果上半场已经譬如当伯礼顿对曼联啦预测咁样，喂，普巴好 fit 吓、 啊， 上半场已经入咗四球咯，咁样。咁下半场梗係拍大巴啦，以摩连奴最喜欢嘅作风嚟讲，梗係疯狂地防守啦，咁样。咁呢啲对球迷嚟讲又系咪有好处呢？咁样。咁但係小白讲得好啱啊，做领队真係好难去调动一啲球员咯、 啊、 因为你五个人嘅调动名额呢的确系太多啦，系啦，咁 所以分几次嗰度咧就嗰个功力咧就睇下个领队啦， 系啦系啦， 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可以换咁多个人咧， 系 其实好睇咗， 系啊，有多啲唔同嘅球星可以亮下相啊嘛， 变化大咗，个节奏都会明化咗， 又俾啲新仔有多啲波踢咧，接近季尾，其实英超嚟讲咧。就难啲可以有一啲叫做变化㗎啦，咁你除咗阿仙奴同埋热刺可唔可以再增返高啲嘅排名之外呢，其实好多嘅球队都坐定咗啊，喺一个嘅叫做情势嗰度，譬如讲緊曼城啦，咁曼城依家就无欲无求㗎啦，唯有争呢就係争呢个英格兰足总杯㗎啫，咁啊比赛日期呢已经係到7月18号至19号，讲緊嘅就係四强嘅比赛啫，咁都未到打到入去决赛嘅咁样，咁但你话联赛嗰度呢就真係冇乜嘢争啦，绝对係，咁所以就英超方面其实都几闷嘅，所以要睇咧就真系要睇西甲。好似早两日阿小白都有讲啦，其实皇马同埋巴塞咧都仲有得争下，仲有个竞争性喺度。咁啊，睇埋咧，其实今晚咧巴塞都有波踢啊吓，咁啊对马体会嘅，系啦对马体会嘅，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或者可以睇下呢一场球赛啦。咁啊听日都有嘅，阿周中开快车，英超有几队波踢嘅，阿仙奴对诺域治啦，爱华顿对李斯特城啦，班尼茅夫对纽卡素。咁样，咁啊，唔知系咪都觉得啊，香港人你哋放假都俾啲波你哋睇下啦，咁样七日都系假期嚟嘅。 不过头先你讲翻巴塞咧，巴塞场波都几值得睇。最主要原因系因为除咗佢而家同皇马落后两分啦， 另外一樣咧就係佢兵變喎。 哦，兵變添啊！ 係啊， 邊個帶頭兵變？ 唉，一班人啦、啊。咁啊，因為巴塞而家咧就叫做因為一落球咧，啲問題就出曬嚟啦。你原本成季都贏緊皇馬啊嘛，突然之間嚟到呢個位啊，喂，就嚟埋冷。 係啊。 先至俾皇馬爬頭喎、哦，咁佢哋啊梗係驚啦，係咪？ 其實我親身睇好皇馬多少少嘅今年。 如果你問我，我今年我都中意皇馬。 係啊，因為皇馬好齊嘅個陣，同埋佢哋好難得可以踢到團體足球啊。因為過往皇馬 會擺重心人物， 係會有一兩個勁人咁樣咧。咁嗰一兩個勁人就係玩曬噶嘛，或者成隊波係圍住嗰一兩個勁人而轉咁樣。但今年好明顯，成隊皇馬好齊心啦、啊。 呢、這個我 大家又肯交波啦。 呢、這個我真係覺得係因為有個名帥。即係斯丹咧，斯丹除咗係一個叫做領好領領隊之外啦，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個戰績太彪炳 了，係 即係作為球員咧，好多時喂我都中意個領隊，我都睇過領隊踢波大，可以一齊踢波，咁嗰種叫做團結凝聚力咧，其實係。唔係個個教練俾得到， 又有種崇拜嘅心理， 係啊， 即 係 覺得佢啊，就算佢 世界盃、歐聯有咩未攞過， 係啦、啊，即係佢自己球員年代有好風光嘅一個成績咁樣，再加上啊，佢而家做領隊都有啲戰績喎，咁試下跟佢嗰一套去行啦，咁、 啊、 樣 佢又有佢自己哲學啊， 幾好啊，可以 handle 到一班嘅叫做球員啊，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巴塞屋漏兼逢連夜雨啦，咁啊已經分數唔夠皇馬多啦，仲要有啲兵變嘅情況 係啊，因為咧嗱、根據翻西班牙。嗰度講啦，話巴塞球員咧，即係對於啊，即係石迪安咧，佢哋嘅領隊喺整場嘅比賽入邊咧個決定咧，好不滿。咁、特別投訴佢喺剩翻十分鐘嘅時間咧，咁要爭取入球噶嘛，竟然間咧就換出啊已經梅開兩度大用嘅射手蘇亞雷斯。 哦，換走阿蘇， 你做乜嘢換咗佢啊？ 阿蘇都唔明啊！阿蘇都滿頭黑人問號啊！真係嚇，真係 一遞個換人牌嘅時候，佢自己都嘔個嘴，哇！點解咧咁樣？係唔係要入波嘅咩？好似突然之間仲送分俾對方咁樣， 係仲換個防守球員出嚟做乜嘢咧？咁樣真係古古怪怪。 所以今日夜晚咧，如果真係有巴塞嘅比賽嘅時候咧，係啦，哇！大家可以望一望個領隊嘅調陣方面，又會唔會引起球員嘅不滿咧？ 係啦，咁啊，即係比較後啲嘅時間先有得睇，四點鐘啊凌晨。咁啊，轉個角度。讲埋环法单车赛啦，咁啊环法单车赛咧，今年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啊，要改期去到八月底出发啦。啊，估唔到咧，下年嘅赛事咧亦都受到影响啊，因为咧下年有东京奥运啊嘛，咁啊环法咧又以提早开始比赛啊吓，咁啊要求咧举办首站嘅丹麦嘅首都啦，哥本哈根嘅政府咧批准改期啊，但由于咧哥本哈根市咧又系咧。欧国杯举行嘅城市之一咁样，咁啊所以咧啲期咧。撞到咩啊？砰砰聲啦！咁究竟環法單車賽要讓啊，定還是歐洲國家杯要讓啊，定還是最神圣嘅東京奧運要讓環法單車賽咧？ 如果東京奧運要讓嘅時候咧，就唔係讓啦。出年就講咗啦，搞唔掂嘅話咧，就取消噶啦。 係啦，咁究竟 重缺一屆 啊？件事會去點去？ 咁啊，東京就蝕到 入獄啦，係啊，蝕到我哋嗰兩個形容詞都唔好講出口啦，我幫你講啦，蝕到入獄啦咁樣。咁總之就希望呢啲體育嘅運動都可以如期舉行啦，大家可以咧叫做開多啲會去協商一下啦。咁啊，環法單車賽亦都係世界上歷史接近最悠久嘅其中一個嘅單車賽事啦。希望佢都可以如期舉行啦咁樣。咁但係作為香港人嚟講啊，今日翻埋工啊，聽日放假嚇，望到家鄉啦。 而家好多嘅體育賽事咧，度又話停啊，又話要延期啊。我哋就希望佢哋全部咧都可以顺利完成晒，连埋咧已经迟咗一年嘅东京奥运咧，希望就唔好再传出啲唔好嘅消息啦吓。 一体このままいつまで一人でいるつもりだろう。だんだん自分を憎 作品啊，嚟自日本呢一位嘅女歌手，佢嘅名叫做爱妙赤裸裸的心。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时间7:51啊，咁啊出边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喂，听完你呢只歌之后咧，觉得咧都真系几啱讲我哋跟住落嚟嘅呢一个话题啊吓。 点解咧？ 因为有啲赤裸裸嘅事实咧，大家系必须要提早去接受，同埋咧希望睇下可唔可以用我哋嘅行动咧去改变呢一种都几得人惊嘅预言啊 吓。咩事咩事？ 嗱，所谓嘅预言咧，其实就系咧因为。在日本那里他们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就用了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到令到日本的人大家去进行多一些环保的措施和多一些环保的行动的。 嗯， 即人呢有时就是这样的了、 啊、 要吓吓你呢你才会 害怕。 是啊，即提你呢都没用的。有时提你、啊、可能呢记住熄灯啊，记住回收啊，记住用少些不可以循环再用的一些物品啊这样啊。可能都会觉得哎那个环保的灾害呢都不是说跟我们这么切身啫。所以呢都未必会非常之有那个意识啦。啊、但是呢今次呢他用这个方法呢我觉得都是好的。 嗯、 因为呢世界各地的人呢很多时候都喜欢去日本旅游啦、 嗯 啊。如果幻想一下日本呢的一些景点特别是那些呢大家很喜欢去旅游打卡的位置呢都会因为你的一个行动呢而消失的话呢、 哎 哦、相信大家的意识呢或者那个警觉性呢都可能是应该提高了少少、 哦。即是要有些即是做了些相片出来就告诉大家、嗯啊、如果个世界唔去改变得翻好啲嘅话咧。呢啲景點就會消失啦。 係啦，嗱，其實咧，佢今次咧就係叫做製作咗47幅咧，全部都係講緊日本嘅都道府縣設計，講緊啲未來嘅。如果你哋都唔再環保啊，而造成咗嗰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再惡化落去嘅話咧，咁、 嗯、 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咧，呢啲嘅景點咧全部都會扭轉啦。 哎呀， 嗱，而家全部都係美景嚟噶嘛，係咪先？即係有山有海有雪山咁樣啦。啊，咁但係咧。呢一個方法呢我覺得佢都幾叻嘅。因為呢既可以 sell 到個景點啦、 嗯、 又可以提高咗人嘅意識。咁例如呢有啲呢就比較文明啲啦。嗱譬如北海道咁樣好凍㗎嘛係咪先。咁、 啊、 如果呢再係咁樣全球暖化呢降雪量減少嘅話呢就會冇晒啲巨型嘅冰雕啦。 喔、哦、即係札幌札幌添。想講札幌同札幌 mix 埋啦。即係札幌嗰個雪製冇咗喎。 嗯可能就变咗水制咯，溶晒。 有威尼斯， 系啊，到底会点咧？啊，跟住之后嗰个咧，真系大件事啦。小白，你之前不久都去过呢个地方嘅， 边度？ 清心县啊。 我、哦、清心就最出名蘋果喎、 啊，會冇曬噶啦！如果再係咁暖化， 關咩事？點、啊、會冇咗嘅？ 因為佢哋嘅蘋果咧嘅培植環境咧係要喺低温底下進行噶，咁、 啊、 如果佢太熱嘅話咧，就種唔到清心蘋果噶啦。 系啊，普通苹果可能都得嘅，我谂。 唔怪之得东南亚冇清新苹果啦。 系啊，要好似嗰个地方嘅气候先至真系种到咯。咁、更加得人惊嘅咧，就系话咧有好多个地方咧，甚至乎系会受到呢个登革热嘅困扰啊，变成咗呢一个蚊虫乐园啊。例如系讲紧嘅咧，宫城县啊，或者系秋田县等等咧，即系本身呢啲地方咧已经唔系话特别凉啦。咁啊，再热啲嘅话咧，就会滋生咗蚊患嘅危机，同埋因为多水喺附近啊，好似阿小白话斋， 因为水位上升咗， 系啊，咁啊变咗你知啦，而家成日都话噶嘛，要处理咗啲积水，咁如果成个湖喺隔篱嘅，咁你点处理咧？系咪先？咁啊自然多蚊啦，咁呢啲就避免唔到嘅 到时病咧就又容易传出去。 系啊，咁啊再加上咧，嗱，可能咧就会多咗啲台风同雨水啦，咁啊有啲地方咧就会变成一个水乡咯，但系所谓嘅水乡咧就唔系美景嗰一种啊，反而系水浸啊，咁好似山形县啊或者系福岛县咧。都会变晒水城啦，佢竟然系已经预计咗咧，佢系会浸过一般水位，即系可能你真系要撑船噶咯、 啊。可能嚟紧嗰啲大型嗰啲日本啲汽车制造商啦，会开始制造艇仔啊。 嗰个车底可能要加翻少少嗰啲咧，好似快艇咁样嘅引擎啊。 系，佢哋应该咧就谂下做嗰啲即系两用车、哦， 佢哋有啊，不过用于观光嘅多啦，但系人嘅私家车会唔会都需要咁去改装咧？ 需要改装可能。 与其谂改装，不如谂环保啦。嗱，咁啊又讲到咧，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咧，就会多咗啲风灾啊、台风去衍生咗啦吓。咁啊，当然亦都会造成咗好多个经济上面啊，或者咧系农业上面嘅破坏啦。嗱，呢一个咧，我觉得对于普通嘅市民嚟讲咧，都系惊嘅。佢讲到奇肉。院咧嘅最高气温咧会再高啲，嗱而家咧就大概都系三十几度噶啦吓，咁、但系咧佢话如果再咁样落去嘅话咧，好快咧气温咧就会变成41.1度或以上啊！ 哇， 四十几度真系好热啊！其实 而我哋人啊37度啊，体温40几度真系哇好辛苦啊，顶唔顺啊！ 系啊，嗱，跟住咧连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嘅东京都咧，都会变成咧系被水淹盖晒。 哎呀，咁嗰、那个譬如东京铁塔啊、Sky Tree 嗰啲， 就好彩够高咯。 好彩够，但系都好难 上边嗰啲， 你谂下佢哋都系 lobby 噶嘛，佢哋大堂噶嘛，要搭 lift 上去。 佢嗰幅图咧，其实你讲得啱啊 ，Sky Tree 咧都已经系俾人浸咗个底噶啦，得翻上高个节噶咋。 哎呀， 系啊。 咁陰功啊！ 係好多人驚，因為咧佢嗰啲圖片圖像上顯示咧，嗰、那個水位係高到咧，你當碼頭咁樣啦、啊，基本上同你碼頭企最高嗰級咧係平咁滯嘅啦，嗰、那個嘅海岸線。咁、啊、所以即係都變咗係有好多嘅呢啲咁令到人好深刻嘅畫面啦，同埋圖像咧係會都幾印象深刻嘅。同埋咧，富士山如果冇雪咁點算咧？咁仲係咪叫做 富 士山咧？富 士山啊，冇雪就變咗。夏天的富士山 咁样就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影响啦。咁当然啦，其实呢啲影响咧就唔系话好快会发生，佢反而咧系就系话，如果大家咧都再唔行动咧，去关注呢一个全球暖化问题嘅话咧，呢啲咁样嘅状况咧。不久嘅将来就会发生㗎啦。咁希望亦都可以提醒一下即係日本人啦，同埋其实好多人 全世界嘅人啦、 啊。係呀、啊、去日本旅游嘅人啦。咁同埋呢除咗话要去呢个地方受到影响可能睇唔到呢啲咁靓嘅风景之外呢，小白讲得啱嘅，全世界嘅人呢都系对于即係地球上面嘅一啲破坏呢要负责㗎嘛。咁所以如果要避免全球暖化嘅问题呢，大家都真係应该要早啲开始环保啊。 Free ride. I only asked you to show me a real good time. I never asked for the rainfall. At least I showed up.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 之前揾你啊，呢一首系国嘅 Lady Gaga， 加上咧就系 Ariana Grande， Rain on Me， 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 华南部多个地区出现严重疫情，好多确诊患者都系35岁或以下嘅人，当中好多人亦都冇病征，认为对抗疫情需要大家集体负责。他又说特朗普政府已经获得50万剂相信可以发挥治疗功效的对抗新型肺炎药物，有测试显示药物有助缩短新型肺炎病人住院时间1/3。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警告，就算成功研发一种有70%至75%成效的新型肺炎疫苗，美国亦都未必可以将疫情全面压制。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6，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77点，升3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94美元，卖出1,772.7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太古城。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啦，喺桥中间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仍然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就是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啦，桥中间多车相撞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排翻去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咁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苑一段咧就挤塞。咁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北咧由于有升旗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啊，由而家至到听日嘅朝头早11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唯一之路咧，需要封闭。咁另外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啦，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40号 M 同埋961都要改道行驶。咁啊，揸车朋友啦，同埋搭呢两条巴士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二千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二千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作为一个爸爸，要保卫屋企呢，就要好努力啦。好努力做乜嘢？好努力咁去搵钱返嚟，仲要好努力咁保持健康，咁先至有能力照顾屋企人㗎嘛，呢个系咪？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丰收家庭保卫队。 肥仔啲 get 呢真係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係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呢，我真係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一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同你讲好消息先啦。 佢终于返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胜。 咁都係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喎，系咩呢？ 咪我哋又要听返佢啲烂 get 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师兄祠堂阿一返嚟啦。 哇，乜原来啲师兄系咁谂噶？哎呀，咁我打错咗个算盘啦，我要重新谂下，系咪要镇压翻嗰个阿一先，唔好俾佢开麦啊！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懒得意啊啦，咁多咁多缺点，咁多唔中意， 肥仔都变瘦仔啊！ 佢啊想嘅， 我啱就系想话，彭仔你要增咗磅先镇压得住。 我使，我用气势啊嘛。 哦，咁又系， 用权力啊嘛，气势都唔使用啊。 几惊佢话用拳头啊？ 唔系，用权力， 气势得噶啦，气势得噶啦， 暴力。是不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是权力是权力可以。 权力咁你先要爬到一个位置先啦。 啱啱啱啱。 咁要努力啦大家。 同天气一样，酷热天气几个意志真好。 热辣辣啦，热力逼人啦。咁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诶，啊十二分啊，啱啱好。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我都加入埋啦。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另外继续有阿 Barbie 林慧喺度，同埋阿 O 都喺度。 早晨，彭嘅。 早晨啊。 既然天气咁热辣辣咧，都要预告一下今日整体嘅天气预测会点啊 ，Barbie。 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数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同埋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咁亦都要注意啦。重复一次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尤其是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要慎防中暑啊吓。咁一啲适当嘅配合啦，去保护自己啦吓，咁都系需要嘅。咁另外睇下咧呢个日历方面咧，今日咧呢个6月30日。六月份最后一天，咁今日咧就系农历嘅五月初十啦。咁啊，睇翻啲流年通胜咧，就话今日咧就适宜系拜师 哦，拜师 艺啊， 师傅道啊，系咪？ 拜师，仲有宜居，同埋出行都适宜噶。啊，今日不过如果行山嗰啲日头猛晒咧，即系注意小心啊。另外今日咧就话忌咩咧？忌动土。忌堵塞啊，喺堵塞啊，要封啲嘢唔通？ 还有忌开仓、哦。是啊，开仓。 咦，肥仔肥仔开仓。 开仓有啲似有啲似同啲交易啊嗰啲有关喎。咁啊，要睇下个仓如何呢，咁啊都配合下今日呢一个嘅市况啦，因为听日假期啦嘛。咁竟今天呢一个嘅如果係做投资股票方面个市点走动好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的，这个时候交给阿欧先啊。 是同阿彭仔一起倾啊、当然啊要请来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同我们分析大市的。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Hello。 早晨。 是早晨啊 ,Kenny。喂，美股大升喎、道指升了580点啦。咁啊尽管呢美国方面呢那个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呢就日日都升得好劲喎。咁但呢波音公司呢架737 MAX 客机呢咁啊停飞多个月之后咧，终于攞到 permit 啦，有得飞啊！哇，波音股价未半年都冇咁威水啦，14.41% 啊，带动咧道指啦劲升啦，咁啊 ，Kenny 美股畅旺啦，有冇机会带挈下港股，同埋美股方面嘅情势系咪真系好似市场咁样睇法咁乐观呢？ 不過雖然佢攞到 permit 啊，不過都有少少懷疑，大家會唔會咁快可以即係安心去答咧？ 係啊， 咁啊，就算不過你而家就安心去答啊，都未必答到啦。大家其實而家都仍然好多係封關啦，好多航線方面都係停頓啦。咁所以我諗就依、這個消息都係叫炒下即係憧憬啦，炒下預期咁樣啦。不過美股同港股都係㗎啦。其實你睇翻我哋都講咗好多幾個禮拜㗎啦。其實講真都係一個即係上上落落嗰啲大型嘅上落市裏邊啦。咁所以你見到之前美股跌翻落去25,000点，即係打回原形嘅情況之下咧，又有啲支持又上翻嚟喎。咁啊，港股又係啦，港股其實即係來來去去，你見到佢都係喺翻23,000至25,000呢個 range 裏邊行啦。佢穿過25,000嘅，不過咧你見到佢又好快落翻嚟啦。咁我諗都係要啲即係進一步再實質啲嘢，或者大家即係個信心可能仲要強啲，先至可以突破呢個波幅範圍咯。咁即係你話有太大走離呢個波幅嘅機會咧，就暫時嚟講就唔係太大，因為都見到其他即係有唔少因素嘅，譬如好似你睇翻個安法有關嘅，你見到即係美國又會制裁呢個係內地或者香港咁樣，但係又唔會話令到市係太差咯。 咁睇埋港股啦，港股琴日就真係麻麻地啊，中段咧跌過400多点嘅，後尾咧就回穩翻少少啦。咁啊，重磅股騰訊，哇，琴日都挫得幾緊要下，即係琴日先聽有個電話，有個 陳生係咪？ 有個股民，唔好講佢貴姓啦，人哋都 大把人姓陳啦， 500几蚊啊，攞咗貨喎，越升越有，以為點不知咧就一插啊，插翻落去480几蚊啦。咁啊，呢啲水平。咁啊，琴日最低见过481添啊，好彩冇穿到，如果唔系嗰度咧都成30蚊噶嘛，系咪先？即系讲紧腾讯咁大只股份，两三日之间蒸发30蚊，其实如果你话做短期操作都几系下咁样。咁当然你一定会谂啊，喂，如果长期持有，一定会想再次上翻500蚊嘅。咁我都深信系咁，但系就即系系咪都 长期唔知系几长期咧？ 但系咪都真系要 操作 上都要睇下位，同埋系咪都要呼吁下啲听众朋友，特别系晨光 有咩指示啊？ 唔好太心急咧啊！ 始终咧，你而家都系好高嘅，即系我哋都讲咗好多礼拜咧。其实而家个市况方面咧，都即系几两极化嘅。即系虽然好似譬如腾讯啊，或者美团啊，港交所啲都几好，但系就你睇翻一啲系即系传统本地地产类股份啦、银行类股份方面咧，都系十分之呆滞嘅。咁就睇到啲资金咧，其实都系一窝蜂咧涌入呢一啲新经济类股份啊，或者大家觉得系比较冇咁受经济啊、疫情因素所影响嘅股份咯。咁所以导致到佢哋咧，其实都几。貴嘅，即係唔平嘅，咁變咗咧有啲乜嘢風吹草動啊，或者有啲乜嘢嘅即係回吐嘅壓力嘅話咧，就會跌得比較急咯。咁所以你喺高位撲入呢啲股咧，你都有個心理準備咧，其實都係錯嘅。 錯啊！ 但係就最緊要睇下咧，嗰只股份個長遠前景仲得唔得咯？咁如果你係即係嗰個股份方面咧，係長遠前景冇受到一啲係削弱或者受到影響嘅話咧。 其實又唔使太過擔心嘅，只不過咧呢、這個係一個通病啦，即係喺股份低嗰時冇買到，到、你高追嗰時就好驚啦，跟住之後咧就好容易俾人震走咗，咁但係之後又再升喎，又擔心啊，咁 都啲信心問題啊嘛。 普遍散户股民都會遇上呢一個信心嘅危機， 係 咪？ 係啊，不過我成日都叫啲投資者咧，就係話因為你高追啲股份嘅，你唔好一次過買咯。即係你其實股份唔會永遠升噶嘛，佢總有就算長線升嘅股份，佢中間都有回吐、有調整噶嘛。咁、你永遠留有一兩手子彈嘅，到到有回吐嗰時候你補貨嘅，咁你咪揸得安心，唔會俾人震走咗。 即係分階段吸納係嘛嗰啲？ 係啦，分階段吸納咯。 係咁啊，另外睇開呢一個嘅股市方面咧，就都上個禮拜已經開始講緊呢個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咧，嗰、個業務試點嘅框架咧就出爐啦嚇。咁啊，雖然咧未正式咧即係可以係參與買賣啦，而家嚇咁，但係起碼咧更大嘅嗰、個圖畫咧就出咗嚟啦啊。咁啊，究竟散户股民啦、如果有興趣參與呢方面投資嘅朋友可以做定啲咩準備咧？係 嗱，佢其實都係用一個類似即係滬深港通嘅形式，都係一個封閉式嘅啦。即係啲資金方面咧，其實都喺嗰、那個個 loop 裏邊咧，就係走嘅。咁就最主要咧，就係話可以雙方咧就係買賣咧，就係對方嘅一啲係理財產品嘅。咁我相信咧，就係可能咧就會吸引一啲內地資金嚟香港買一啲境外理財產品嘅機會係會多啲。香港雖然嗱，內地嗰啲理財產品可能有多時咧個利息都幾高下嘅，咁但係可能好多香港投資者方面咧都會比較審慎啲，好似之前嗰啲咩原油寶啊啲，哇大家原來會見到爆雷嘅，咁好驚啊嘛，咁同埋始終香港咧係一個國際金融市場啊，嗰啲產品方面咧種類選擇係比較多啲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一初期嘅話咧係可能有機會吸引到內地資金嚟香港買一啲理財產品機會係大啲咯。 好 Kenny， 咁我直白啲問啊，咁啊對啲券商股有益啊？定还是对啲保险金融股类嘅股份有益咧？ 其实我觉得应该对保险或者保险股份方面比较帮助大啲，因为始终香港啲券商咧，其实多数都系经营翻呢个系经纪啊同埋margin嘅佣金业务，就唔同话好似内地啲券商，内地券商咧就有好多嘅自己嘅自营产品嘅，好似头先嗰啲理财产品啦，或者甚至乎坐盘交易等等嘅，咁所以变咗咧就佢哋嗰个业务嗰个收入方面咧就多元化啲，香港就比较单一啲咯，咁所以同嗰啲理财产品关系性咧就相对嚟讲。 是但是呢如果从个保险方面的、发展来看呢他们好像吸纳呢、一些国际性一些的、投资那些产品又好像多一 点。是不是我觉得如果是、长远发展下去的话、应该友邦是会看好一点的。因为看回、友邦第一就是说、可能有机会受惠这个因素、第二他本身也是很积极是拓展这个内地市场嘛。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就是说内地投资者方面呢都是喜欢买一些是境外的。 国际性一些的东西。 是啦或者甚至美元计价产品嘅。咁、所以变咗佢即係友邦方面呢就比较系多呢类型产品系提供出嚟囉。 咁嗱今日呢6月30号啦系时候做个半年结啦其实 Kenny。咁你觉得港股上年系咪都算系啲估值低残嘅都低残定还是已经个复苏能力都强啦、因为我哋都真系亲眼见证过即系腾讯再次触及呢个500蚊嘅水平啦。咁其他好多嗰啲 ATMX 嗰几只股份，有啲啊晋升咗红底股啦，咁啊连嗰啲平安好医生嗰啲都弹得好夸张下啦。呢一类新经济股份， 你港交所都三字头啦， 系啦，咁啊港交所望紧380，啲人望紧400蚊啊，已经超越咗佢个股价偏好啦，已经咁样。咁啊，所以系咪都算即系做一个小总结啦？ 系啊，唔好忘记，我哋呢半年系面对住嗰个系社会问题之后，再有疫情打击 新冠肺炎 咯。咁其实基本上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实体个环境都唔系好理想啦，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有减薪啊，或者放冇薪假，甚至乎被裁员嘅问题啦，零售又唔得啦。但系你睇翻个股市嚟讲嘅话咧，都算系咁样噶啦。咁最主要都系我哋成日讲啦，嗰、那个原因就系因为印钱啦，因为即系嗰个系全球嘅央行方面都大幅增加货币供应啊，流动系充裕啦，咁所以形成脱离咗个基本面啊。所以嗰啲資產價錢咧就喺度暴跌咯，咁亦都係仍然都係咧就 focus 翻喺嗰啲我哋頭先講大新經濟類股份，就係因為你譬如實體經濟股咧、地產股啊或者銀行股， 你睇到嗰個情況嘛， 是 你係睇到會受到業嗰、那個業績會受到影響，咁、你就買唔落手噶嘛。但係你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你真係有個憧憬，有個股仔俾你。就算而家麻麻地，但係唔緊要，將來會受惠翻呢個係趨勢嘅發展嘅。咁所以個情況就唔同咯。 哇！如果咁講，會唔會係泡沫嚟㗎？ 咁又未知嘅。咁多咗人打機，亦都係真事嚟嘅。 咁離曬地咁啊嘛，真係 係咪啊？ 其實兩個層面睇，第一個層面就真係我哋嘅生活。是改變咗嘅，即係好似出可能會出少咗街啊，用咗好多即係嗰個係 電 嗰個電上面嘅服務啊， 係 啱嘅一樣嘢。另一樣嘢就係頭先都其實都係有部門成分，因為點解咧？佢係由流動性推動個資產價值上升，所以你覺得個股價升咗，其實係因為啲錢係貶值咗，因為多、錢多供應啊嘛，咁所以個購買力咪下跌咯，咁所以個資產價值咪升咯。 咁、所以大家喺分析嗰個升幅嘅時候咧，都要思考埋嗰個嘅即係通脹啊， 有冇泡泡喺度先？ 係啦，咁樣喎嚇。 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聽日假期快樂啦，唔該 Kenny。 开放假日啦 ，Kenny， 拜拜。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喺斜路泊车就要扭啱踏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二台通识60秒， 又到咗食荔枝嘅季节啦！唔同品种嘅荔枝，佢嘅甜度、水分同口感咧都好唔一样。经常喺本港嘅水果店见到嘅品种就包括有糯米糍、桂味同埋妃子笑。嗱，荔枝咧虽然系好味道，不过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大家，荔枝本身含有一啲天然化学物质，会抑制人体产生葡萄糖。空肚进食之后会令人出现头晕恶心、肚痛、肚泻、抽搐或者是血压下降，严重的话甚至有生命危险。大家不想吃荔枝吃到不舒服，就记得不要空肚进食荔枝。还有亦都要控制好分量，不要食用过量。谨记少食多滋味，多吃坏肚皮。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边个边个边个要话我知？ 系我系我 系芭比。 今朝早真系要同彭爷爷讲，同埋咧要提埋咧，好似基叔呢一类长者啊。 哦，基叔都要知啊，好啊，俾你知。 酷热天气警告咧就而家咁早已经生效啦。 系啊， 咁啊即系代表住咧出边嘅天气好热好热。咁啊阳光如果亦都好晒嘅话咧，嗱、我哋最常见就梗系话担心会中暑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咧，除咗中暑之外咧，喺呢一种咁酷热嘅天气里边咧，中风咧。更加是长者的危机、 中风热会有机会引发中风， 冇错啦。咁啊，因为 又中风又中暑，咪双中。 我想你中是但一样都一定要去医院先， 系啊，都系危险。 但呢段时间冇得中六合彩头奖，因为未开翻，未有得卖。 我唔需要呢一种嘅缓和，唔该。 谂住讲翻啲开心少少嘅嘢， 唔需要。我都系注意一下点样会影响中风啊。 系嗱，因为咧，其实有一种嘅中风咧，喺一种咁炎热嘅天气里面咧，系好容易会发生嘅，就叫做咧血性脑中风。 点讲话？ 缺血，即系唔够血嗰、那个啊，缺乏血啦嘅脑中风。咁、嗱，因为咧好多时天时暑热啦，大家嗰个出汗啊，或者系排汗啊、排水咧，身体嗰个消耗水分嘅 速度同埋嗰個量咧都會比較大啲啦。 係啊， 咁如果咧唔注意咧飲足夠嘅水嘅話咧、就好容易令到咧血液咧就變得結啲啦。 哦，咁而佢停咗咁 样，系啦，而佢个流动咧会再慢啲。咁点解长者会特别需要注意咧？咁就因为即系长者本身嘅新陈代谢都慢啲啦。 系啊， 咁同埋如果佢哋动作慢啊，又唔系话好高运动量咧、其实嗰个血液循环咧就应该会比年轻人啦，或者系高运动量嘅人士咧系会低啲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真系要注意啦，要时时都要饮水啦，补充住自己体内嘅水分啦，唔好话喺一啲好猛烈太阳嘅地方嗰度咧晒咁。咁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引致呢一个叫做缺血性嘅脑中风啦。 哦，原来系咁，咁啊真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咁啊呢啲嘅理解都好容易啊吓，即系点解会令到啲血液会比较容易停一啲啊？咁啊，大家各位包括咗阿基叔都要注意啦喂。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闭幕，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将港区国安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据了解，草案预料今日表决。消息话，草案没有提及法律有追溯力，相信是既往不咎。至于涉及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行的罚则，会比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透露的最高判监10年高很多。另外，据了解，中联办今日下午邀请在香港的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开会，讲解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工作。美国表示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被迫采取行动保障美国国家安全。他说已经不能够分清楚向中国大陆抑或香港出口受管制物品，为避免这些设备落入解放军，强化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因此采取这一项措施。美国对中国军事相关设备的出口管制过去并不适用于香港。美联社报道又指出，对于可军民两用的相关设备，美国即将要求申领牌照才可以出口香港。欧盟宣布制裁36名委内瑞拉公民，包括当地11名官员，禁止他们入境和冻结在欧洲的资产。理由是他们的行为违背国民议会，破坏委内瑞拉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其后要求欧盟驻首都加拉加斯大使在72小时内离国。马杜罗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表示，委内瑞拉受够这一种殖民主义式的干预和制裁。美国在去年宣布承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领导人。马杜罗政府和华府关系破裂之后，马杜罗在去年三月曾经要求美国驻当地大使在限时之下离境。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下个星期将会派出队伍前往中国，期望可以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总干事谭德赛在视频会议上说， 對病毒源頭有所理解非常重要，期望派往中國的隊伍有助理解疫情蔓延的緣由。譚德塞說疫情大流行已經半年，但是距離完結仍然毫不接近。他形容部分地區防疫取得進展，但是全球範圍內疫情正是加速蔓延。譚德塞認為以前難以想像人類會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而陷入混亂，憂慮最壞的情況仍然未出現。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7.65， 瑞士法郎 0.952， 加元 1.367， 人民幣 7.083，英镑对美元 1.231，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2。 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0点，升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64美元，卖出1,771.3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二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同埋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意外清理好啦，而家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另外湾仔北系有升旗仪式的特别交通安排，今由而家至到7月1号的朝头早11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唯一支路，部分飞林明道和部分龙和道去北角方向是会临时封闭，咁而家就影响到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顺德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排到太古城。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榄隧道方面，元朗的入口是排到去白香路。狮隧的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是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就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去荃湾就排到彩虹村。三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排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睇埋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挤塞，车龙排到小榄。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夜晚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 Albert R 欧瑞强约定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一座隐藏喺秘鲁热带雨林，耸立喺海拔2400几米高嘅古城遗迹马丘比丘，点解印加人会喺咁崎岖嘅山岭兴建呢个天空之城？古城周围标志性嘅梯田同一幅幅好似砌图嘅石墙，又点突显印加人嘅建筑智慧呢？古代超级工程之马丘比丘，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8:40啊！星期二嘅朝早，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更加要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咗啦、啊、大家注意。咁啊，呢一刻咧有我啊，彭仔程振鹏，再加埋啊小白白元浩同埋芭比林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就据新华社咧寻日报道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就将港区国安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嘅。香港文汇报了解到咧，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上午表决港区国安法草案，一旦通过，将会列入基本法附件3喺香港实施。有列席会议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表示，就修改后的草案充分反映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相信法案通过以及公布实施后，绝大多数爱护香港的市民都会接受，而法律生效后再有相关违法行为亦可以依法有效惩处。据了解啦，触犯港区国安法4类罪行嘅人士咧，罪责较轻嘅就以3年监禁为起点，主犯或主谋就以咧10年嚟到去计，最高咧可以系囚终身，以参考国际标准噶啦咁讲。咁而亦都喺呢一段嘅头版头条当中啦吓，香港文汇报咧亦都有咧系访问到其他啲嘅香港嘅人士嘅，其中有讲到咧就系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寻日表示咧就绝大多数国家对叛国罪嘅最高刑罚咧唔系死刑就系终身监禁，若果港区国安法有同等刑罚咧，就不足为奇咁话。 他並且指出，環顧世界各地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很多時候都不容許有陪審團。港區國安法應該寫清楚在什麼特殊情況下容許法官不需要以陪審團是作裁定咁講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是、香港文匯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島日報》嘅港文啊，講到咧就係、是、教師喺校內宣揚仇恨啊，惹20投訴，約2/3咧係涉中學，教育局咧就話會跟進。反修例事件以嚟咧，教師言行操守備受各界關注。成立了約一個月的團體救救孩子，昨天就舉行記者會，表示透過義工收集到20多宗教師在教學中散播不當言論的個案，當中約2/3涉及中學，其餘的就是小學，涵蓋了去年11月至今有6-7宗更加是近期復課之後發生的，大多數都是涉及中文科、通識教育和常識科等等的課堂，牽涉比較偏頗的教材和教師言論的問題。團體發起人兼會長柯昭輝就舉行了幾宗的在記者會舉出了幾個認為比較嚴重的個案，包括了就是荃灣官立小學有學生就是繪畫一張就是黑衣人縱火的圖案，燒著持國旗的藍絲和送中條例的圖畫，亦都在圖畫上面寫上了 Fight for Freedom 和 Kill Them 等等的字眼，形容圖畫令到家長想震惊同埋痛心，佢都话啦，究竟咁细个嘅小朋友点解会画出咁样嘅图画呢？不过佢未能够肯定作品系唔系学校嘅功课，学生系受到乜嘢嘅压力同埋影响所画，只系知道出自该学校学生嘅手笔。佢就话啦，该校有社工喺小息嘅时候会宣传政治理念，问学生知唔知道乜嘢系五大诉求，如果答中就有奖品。 他 讲的这个学校的 case、他亦都说了，继续点名说香港真光中学的高中通识科教材亦都是偏颇的，例如有讲到公民抗命是政治参与权利之一和鼓吹违法达义，令到学生观看3分钟看懂立法会是一只怪兽的影片等等。咁不過佢就坦言啦，暫時咧只係知道呢一宗嘅事件，咁亦都有詢問過學校嘅回應噶。而呢啲其他嘅案件咧，仍然係求證當中噶。佢就話有跟進之前可立小學常識科教師教錯咗鴉片戰爭歷史一事，咁該教師咧已經離職噶啦。咁另一名自稱係浸信會永隆中學學生嘅匿名家長咧，亦都話啦，佢就讀初中嘅子女喺中文科課堂上面咧，係被老師要求就住應否唱政治歌曲、罷課公投應唔應該被罰等等嘅題目咧，係作討論。咁立場咧唔能夠自選，咁就認為啦，學校應該有純正嘅授課方式，教師係唔應該將政治帶入校園嘅。咁呢一個咧係嚟自今日咧星島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 Papi， 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咁講到回歸23周年啦，咁灣仔金紫荊廣場聽日朝頭早咧就會舉行升旗儀式。咁但係隨住港版國安法落實啊，網民號召咧就市民明日咧就由維園遊行至到政府總部上街抗爭。咁消息人士話到啦，警方咧為咗確保升旗儀式順利進行，咁保護出席嘉賓的安全，並且就應付由今日夜晚起至到明日所有可能出現的衝突，咁已經部署了就係6個總區應變大隊，每一個大隊大概就係500人總動員，由藍帽子、衝鋒隊、軍裝警、咁刑事偵緝警員即係 CID 啦，至到就係特警組全數出動，都要就係直勤或者就係戒備噶，咁預計動員警力就多達5000人噶。咁啊，據講啦，出動嘅警方嘅警力入邊啊，大部分人員將會喺政總、立法會以及咧就灣仔會展一帶港島咧就高風險嘅地區布防噶，高調巡邏以及咧就候命，其餘嘅部分警力咧就會留守各大警區噶，咁啊以應付各區突發嘅事故。咁啊至於咧就係防暴裝備方面，包括咧就係水炮車以及咧就係鋭武裝甲車等等，亦都咧就會奉命出席噶，奉命出動噶。咁啊本部嘅對唔住啊，係蘋果日報嘅記者咧，咁啊，尋日亦都見得到啦。當 這個局勢大幅度就是見到警方加強了就是重點的政府建築物的防備，會展以及就是政府總部的範圍由數以百計，咁啊，達到咧就兩米高嘅大型水馬陣咧，就重重圍封。咁啊，現場除咗咧就係防暴警察咧就有站崗之外，閒雜人等啊，亦都見到咧就係不得進入嘅。咁啊，另外啦，政府飛行服務隊啊，尋日朝頭早咧亦都派出直升機啦，咁啊為回歸二十三週年嘅儀式進行預演。咁啊，三部直升機喺維多利亞港上空出現，咁啊向東方東區啊嘅方向咧就係飛行噶。咁啊，當中首兩架直升機分別咧就係掛有國旗與及咧就特區嘅旗噶。咁啊，當局為咗配合金紫荊廣場咧舉行儀式啦，嗱部分道路亦都實施封路改道嘅。咁啊，今日朝頭早 Didi 咧亦都提過少少噶嚇。咁啊，當中亦都包括咧就係博覽道啦、中環以及灣仔繞道通往灣仔北出口等等啊，將會臨時關閉嘅。嗱，部分嘅巴士站咧亦都暫停使用噶。明天早上大家留意住交通嘅情況啊嚇。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明報》啦，《明報》今日嘅內頁港文咧就。繼續咧睇下啲抗疫嘅新階段信息啊，咁就話咧政府物流服務處咧早前就買入咗一批咧係懷疑啊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嘅口罩、哦，咁海關搜查兩間公司就拘捕四個人嘅。物流署回应就话啦，涉案公司曾经咧附运系670万个口罩，总共咧收取系1520万元。政府曾经向11个政府部门咧系分发大约咧系312万个系涉案嘅口罩嘅。咁当中咧就社会福利署已经系将部分啊涉案口罩咧分发俾咧安老同埋残疾院舍。至少兩間院舍咧就向明報確認，涉事口罩咧就來自咧一個加拿大品牌啊，叫做咧Medicom， 咁已經收到咧政府通知咧需要回收啦，咁話嘅。咁另外講到話本港咧，尋日就冇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本地個案，咁但係有咧4宗係輸入個案嘅，咁累計個案咧就係1204宗，咁機管局咧證實仍然咧有6名旅客啊係因為航空公司轉機安排失誤啊而滯留喺機場，全部咧檢測都係呈陰性嘅，咁目前咧喺禁區隔離區嗰度等候安排。有專家就認為啦，若果滯留嘅人士當中有人係帶病毒啦，咁喺隔離區仍然係有可能交叉感染嘅，政府應該盡快咧將滯留人士咧遣返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明報嘅內頁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再睇下《經濟日報》嘅港文啦，講到就係麗翠苑咧被批評質素差，污水倒灌鹽鼠中。綠置居長沙灣麗翠苑項目咧，去年第三季陸續入伙啦，但業主就批評屋苑嘅建屋質素差，環境衛生惡劣，但係咧物流管理同埋房委會咧就互相推卸責任。有低層單位嘅業主就投訴啦，至少出現咗2次糞渠淤塞、污水倒灌湧出馬桶嘅情況，而屋苑公共衛生咧更加係屢次見到老鼠嘅蹤跡，大廈走廊係積滿垃圾，冇人清理噶。咁啊，麗翠苑咧有6座嘅大厦，原本咧全部都系属于出租嘅公屋嚟噶。不过房委会喺2018年就将其中4座，即系一共2545伙咧转为绿置居，以市值42折咧出售俾绿表户嘅。咪化名 K 小姐嘅业主家住咧就系麗翠苑其中1座4樓嘅一个单位啦。咁去年11月同埋12月咧，屋企厨房、厕所嘅污水渠咧系2度爆泄吓，一度咧有粪水回涌出马桶，浸满厕所。佢就话啦，事后咧承受极大嘅精神压力啊，金钱损失咧就未能够估计啦。部分嘅家私亦都遭到咧呢啲嘅污水去侵坏嘅。佢就话啦，第一次意外之后咧，物管公司系通知佢大厦曾经通过渠嘅，不过不幸啊，2日之后单位嘅污渠又再爆过。咁啊，事后佢亦都向房署投诉，不过房署咧就推卸责任俾物管公司，至今咧仍然系冇处理过赔偿问题噶。咁而房署咧就话啦，经过调查之后，怀疑咧系有建筑废料塞住咗条粪渠而导致淤塞嘅。咁啊，呢个报章咧亦都系向房委会查询过有关麗翠苑嘅情况啦。 房委会发言人就话啦，一向注重公营房屋嘅建屋质素，业主入伙嘅时候咧，如果发现单位有损坏，就可以向入伙收楼大使或者系咧屋苑管理处咧就系填写呢一个嘅交报表。咁如果咧系发现系质素唔合要求咧，承建商就会跟进维修嘅。咁不过咧，报章亦都话咧，曾经向呢一个嘅屋苑物业管理公司去作书面的提问，就未有回复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经济日报》嘅报道。 即系最怕就系呢啲啊，污水渠啊，厕所咧爆渠， 真系得人惊啊！呢个 避又避唔到咁样。 我听到我都觉得不安啊。 系啊， 哎呀，咁希望快啲有关当局咧帮下啲居民啦，真系好惨咁样。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添。咁啊，讲到咧就系听日接任主席嘅刘明伟，寻日咧系海洋公园主席啊吓。咁啊，寻日咧就表示啦，呢一年本港旅游业就情况严峻，是海洋公园近40年来环境最差的一段时间，呼吁公园就上下千祈就不要低估这个挑战，期待董事局与政府合作展开新定位的工作，并且需要上下一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未来一年会以开放的态度聆听就是大家的声音的。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就认为，刘明伟接任新的主席必须对海洋公园改革提出创意或者具体的大方向，如果暂时未有咧，应该提出一个框架，不能够咧就每一次出嚟咧就只谈空话，咁样咧会令人失去信心，亦都不能够咧就稳定员工士气噶。咁啊，报道亦都讲到啦，咁啊，海洋公园寻日介绍咗咧就系新嘅展馆，有 一个咧系啊， 小狐獴与大象龟之旅，有一个啊，入边咧有20只嘅狐獴啊，以及咧就2只阿达伯拉象龟，咁啊，其中3只今年2月咧就喺本港出生嘅小狐獴啊，咁啊获得公众投票，咁啊有命名嘅。叫做茶酒、鸳鸯同埋斋啡， 系啊， 茶酒、 茶酒啊， 奶茶炼奶， 系啊系啊，嗰、那个茶酒啊， 嗰个茶酒啊， 鸳鸯同埋斋啡啊，冇丁满嘅咧，嗬， 即系嗰三只嘢系嘛， 系啦、啊， 人哋全部饮品系列啦，而家 人哋全部饮品系啊， 系咪先？佢好似话有10几只， 佢10几只噶，咁其他嗰啲可能本身已经有名，咁呢3只香港出世嘛， 哦，所以就用翻香港地道名， 系、啦，咁啊，小狐獴同埋象龟咧就喺7月1号咧正式亮相嘅，咁呢个馆咧、到其时就可以开放俾公众咧就一齐参观啦，咁啊，另外嗰个。讲埋乌龟先啦，咁系由私人赠送俾海洋公园噶。 私人 系啊，私人赠送俾海洋公园，平均寿命可达100岁。 哇 哇，希望海洋公园都咁长先。而家报道又未有讲到佢几多岁。 系咯，原来已经90几咁样，咁啊真系攞嚟搞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年轻创作女歌手爱妙第10张嘅 single 歌曲《赤裸裸的心》揾到日本著名嘅音乐监制妥米奥帮忙。呢位监制曾经同中岛美嘉、平井坚、安全地带、玉置浩二、Johnny 事务所嘅 V6 合作创作歌曲，强劲班底粤语嘅歌曲，嚟自日剧《我的管家大叔》主题歌曲《赤裸裸的心》。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赤裸裸的心》，爱妙哈达卡诺库库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芭比。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好齐心啊，你哋 齐心就自成啊， 冇错。 好啦，既然系咁咧，我哋希望咧，我哋呢个抗疫强人都可以咧，好快成功啊，完全将啲咧病毒咧击。退噶吓，好啦，啊呢排咧就成日都热辣辣啦，依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又出咗嚟啦，所以咧我要啊同各位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一下咧，就系呢样嘢，千祈千祈咧要记得。 得做嘅就系咧，你戴住个口罩出街咧，都咪话咧，以为可以帮助你系遮挡啲阳光同 UV 紫外线啊。 哦，系、哦，会直透入去嘅、哦。 系啦，咁、哎、所以咧，其实咧有专家同我哋讲啦，戴咗口罩啦，一样咧嗰啲紫外线啊，佢可以咧穿透个口罩，直接咧照射到你嘅皮肤上面，令到你一样会有晒黑噶，同埋晒伤咁样。 仲有个印 添。嗱，要注意，如果你系要搽防晒嘅时候咧，即系话咧，你就算系戴住口罩冚住嘅嗰啲范围咧，都一样唔好懒惰啊，要搽埋防晒啊。 嗯、 但系如果你搽嗰啲防晒嘅产品咧，嗰、那个防晒嘅嗰、那个指数好高嘅，又或者咧通常会有一啲嘅英文符号啦，譬如话系 SPF 啊，如果嗰个嘅号码系较高嘅，又或者咧嗰、那个 PA 嗰个嘅数值咧系好高嘅，咁啦。嗱，你搽呢一啲系数高嘅防晒用品咧，又要注意，因为咧你搽完之后咧，又长时间咧，咁啊戴住个口罩咧，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你嘅毛孔堵塞啦，因为又有油脂分泌啊嘛，咁、 嗯、 就会产生暗疮同毛囊炎噶啦。 哦，谂起都惊哦。 所以唔使惊。我话梅姐教你喺揀呢啲防晒产品嘅时候，你可以选择咧系 SPF 30同埋 PA 三个加好嗰种数值嘅防晒产品咧，咁就较为稳阵一啲啦。 嗯 ，SPA 三十。 SPF 三十。 诶，啲男人真系冇心肝啊！ 系啦，我都觉啊。 哼。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戴口罩，勿忘要防晒，否则钟无艳就等你嗌啦。 哎呀，我唔想做钟无艳啊！ 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就在太古城，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隧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钦州街西。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挤塞，排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挤塞，咁车龙就喺智乐花园；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另外灣仔北由於有升旗儀式的特別交通安排，由現在至到7月1日即是明早的11點鐘，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和中環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的唯一支路封閉，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的龍和道去北角方向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40號 M 和961就要改道行駛，由於去博覽道的支路封了，所以影響到現在江樂道中天橋去中環灣仔繞道方向就比較挤塞，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嘅子晴，我系骚动音乐嘅严琼啊！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噶，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啊，今日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假期之前咧，咁啊睇到隔晚美股大升啊，吓升580点啊，连带咧港股 ADR 咧都升翻啲啦，升翻87点。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是啊，睇翻美股其实近期咧都相当之波动啦。咁睇翻道指上个礼拜五咧，其实都跌超过700点啦。咁寻日咧就做翻好好多啦。咁道指咧都升500几点收市啦。咁主要咧都系憧憬住咧即使美国个别州份咧可能个疫情感染个案继续上升啦，咁但系大部分嘅地区咧都仍然咧可以咧继续恢复翻个经济活动啦。咁带到翻美股咧做翻好一啲啦。咁所以相信咧，港股咧今日咧都可能咧会有一个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咁但系市场上咧，其实都仍然有好多消息咧继续左右翻咧港股嚟紧嘅表现啦。咁除咗关注疫情之外咧，咁港区国安法表决都即将在即啦。咁同埋中美关系等等呢啲因素咧，其实都会嚟紧咧影响到咧港股嘅表现啦。咁但系睇到咧市场上个资金咧，其实都相当之充裕嘅，因为睇到行业其实都有一个两极化嘅走向啦。咁譬如好似新经济股，其实都睇到资金咧其实继续追捧啦。咁腾讯咧近期咧其实都真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咁但系睇到传统板块，即系好似本港银行或者收租啊、零售股等等咧，其实都继续咧喺一个低位度徘徊啦。咁所以整体上咧恒指都好难有一个比较明显啲嘅方向啦，咁预期咧25,000点咧都系仍然咧有一个好大嘅阻力位喺度咯。 咁今日咧听众朋友李小姐问只中心国际咁啊981，咁佢就问现价位买唔买得咧？咁样睇翻咧，股份咧已经去到52周新高啦吓，去咗 RSI 嗰个超卖区。咁啊 ，Chewy 呢只股份你点去分析咧？ 中芯国际咁主打咧就系国产嘅芯片啦。咁呢两个星期咧，中芯国际981个股价咧就做得相当之唔错啊。咁再拉长远少少睇咧，睇翻咧第二季去到依家咧个股价咧，其实都已经升超过咧1.3倍啦。咁主要都系近期中美关系就稍微好翻一啲啦。咁美国嗰方面咧，同之前咧就准许咗咧华为嗰方面咧5G标准嗰方面制定一个合作啦，咁所以中美关系近期好翻啲啦，咁就冇之前咁僵啦，咁所以呢类型嘅股份咧都稍微受到追捧。咁但系睇翻中芯国际咧，寻日个表现就麻麻地啊，高开低走啦，咁寻日高见咧28.75呢个上市新高，咁但系之后都出现一个倒跌啦，咁其实收市嘅时候咧都跌近咧差唔多7% 嘅，咁所以如果而家未揸货嘅话咧，可能咧睇下呢两日咧可能都有机会咧出现一个回吐啦。咁但系睇到中芯国际之前咧都有啲不水即极流货啦，咁都有机会撑住翻个股价，咁所以考虑翻咧可以喺26蚊左右呢个水平度吸纳啦。咁但系咧留意翻咧个止蚀位咧睇住10天线先啦，即系大约24.5呢个水平先咯。 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答听众问题咧，同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就除咗有我彭仔同阿芭比之外咧，亦都有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 早啊， 即系一个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咧，就非常好啊，一定要好开心咁做节目噶。 咁事實上係開心啊， 開心， 即係好難開心扮憂鬱㗎，係嘛？我唔識啊呢啲戲，我唔識做。 如果你係演員，你就識㗎啦。 係啊，咁我係一個廣播員咯，好可惜啊！ 你冇做廣播劇咩？ 係啊，都少做啊，真係。 而家好少啦，以前好多。 係、好，咁啊，開開心心又一天啊！ 嗱，開心咗一天咧，嗱呢排就好多人咧，所謂去行山啦，啊，咁啊頂事。注意安全啦、啊，但有啲嘢咧，譬如我哋啊頭先有講咗，又驚啊中暑啊，缺血性中風啊等等啦、 啊。 有一樣嘢就好常見啦，俾蚊蟲叮一叮， 蚊叮蟲咬， 蚊叮蟲咬呢啊在所難免噶，尤其如果你話所謂親近大自然啊，呢、這個呢、這個真係好難、因為冇辦法啊殺曬咁多嘢嘅。好啦。咁啊，蚊咬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咁啊最好就系用呢、這个蚊怕水啊、蚊贴啊，用啲味道驱，即系希望啲蚊唔好走埋嚟啦。 又或者自己着啲长袖衫裤啊，薄啲嗰啲啦吓。 啊、但系咧啲蚊咧就中意小朋友噶、啊，见到阿鹏仔行开噶都 系啊， 又 我想牺牲自己都唔得， 唔得啊，冇人睬你噶。好啦， 系冇蚊睬我。 好啦，嗱有啲咧就系、有啲所谓黄蜂尾后刺啊，吉咗落去啊， 哦、 有刺喺个皮肤嗰度咧，嗱、记得身有部咩咧？有冇信用卡之如此类咧？ 做乜嘢啊？碌卡 刮佢出嚟。 哦，我搵张卡刮咗嗰支针先。 系啊，你自己咧唔好搵个钳。钳佢出嚟，点解咧？万一佢个刺嗰度有啲毒液，系、 哦、 未出嘅，你一夹， 知道入 埋来，知道入去咯。 哎哟， 明唔明白？系、所以 原来 轻要刮你个你啲信用卡啊、乜卡啊、八乜通啊嗰啲咁样，全部都可以慢慢刮佢出嚟。 卡嚟刮， 好啦， 哇、啊，估唔到有呢个作用、啊。 系啦，一咬咗之后咧，好多时候，诶、红肿咯、啊。嗱，有一樣嘢咧，唔係個個行山都有啦。 嗯， 啊，譬如有冰塊啊、冰袋咧、一紅一腫咧，立刻啊，撳住佢，冰敷十分鐘到。 係、 咁希望減低佢啲紅腫。 哦， 啊，嗱、另外一樣嘢咧，就我好坦白，我就未見過啦。如果有隻昆蟲飛咗落你個口，叮你啊， 即係喺個口 入面啊，口係啦，我真係好難噶。啊，譬如阿彭仔一飞入去， 挂住讲嘢， 食咗佢啦，佢都，哎，有嘢食啊，夹佢， 可能吞咗， 吞咗都唔知道，可能 吞咗都唔知道。咁、但系有噶，喺文献上有记载噶。 咁点算啊？ 嗱，点解喺口入边俾呢啲昆虫叮咗之后，我要讲咧，有咩危险性咧？就惊住佢啲反应犀利啊！嗱，譬如喺皮肤咧。我哋叮咗咪红肿啫， 系啊。 但系如果你喺口入边咧，条脷啊。啊！啱啱氣道入口嗰度突然一腫咧，你就吞唔到氣啦。 係喎、 咁啊危險啊！咁啊點？ 有機會嚇、 啊。點搞好咧？嗰陣時 係咯， 有冰就含冰，有冰水就飲冰水。 哦， 同冰敷嘅道理一樣。 冷卻佢， 冷卻佢，係、咁但係呢樣嘢雖然係少，咁。即係你都知道 啦，意外嘅嘢就好難講啦。 因為小朋友，乜都有可能啊嘛，擘大啊咁樣真係玩。 即係大人都會啊，唔好話淨係小朋友、啊。 佢喺度玩嗰時，一及及咗落去，點搞咧咁樣？ 啊，原來可以含粒冰或者係飲啲冰水。 係啦，咁啊，但係如果你係啊荒山野嶺何來冰咧？呢啲又係一個。理论与实践又系好大一个问题。 系咁啊，都即系大家有一啲咁嘅概念先啦吓。 系啦，好啦，嗱，咁啊喺好多时候啲咩意外、意外诸如此类咧，慢慢而家开始我哋可以玩多啲嘢啦，踢波啊，踢波而家得未啊？我都唔记得啊，足球场得未？ 足球场 即系我哋喺玩嗰啲啊，玩自己玩。 即係室外嗰啲足球場啊 嘛。係啦，係室外啦，室外係好啦。咁啊，嗰個以前我哋話最安全係咪個守龍門嗰個啊？因為 安全嘅定義係咩？即係冇咩好走動 碰撞 啊， 碰撞嘅機會希望少啲。當然人哋開個球一二三咪撞你呢個唔出奇啊。好啦，但有一樣嘢咧係好得意嘅。譬如個守門員接一個好強嘅玻璃， 係 一接住佢冇事喎。但如果你發覺個太犀利啦，個手背一路向後咬，突然間一錯， 哦有機會。 有啲斷骨，斷係啲骨裂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嘅手掌咧，有好多嚿骨嘅。嗱、呢啲骨咧好麻煩嘅、你裂咗咧好麻煩。其中有一嚿骨咧，叫做舟狀骨，好似一隻船咁樣。英文就 scaphoid、 哦。 因為呢啲我哋手掌骨咧，大致可以分兩排，上一排、下一排啲。手腕骨，而中間咧啱啱喺個大拇指下邊咧 有嚿嘅， 有啱啱咧就好似連接兩方面咁樣嘅。呢嚿骨咧，如果你係突然間個手背向上一屈咧，可能裂嘅，尤其有個大嘅撞擊力啊，或者年紀大啲長者一趴趴喺地下度咁一撐咧，嗰度就係裂咗噶。裂咗咧就好得意喎呢样嘢，冇乜特別病徵嘅喎，你完全 會自己唔覺嘅咩？ 係咯，唔痛 會有啲痛，但係你都唔知邊度痛，又唔會又紅又腫，乜都冇喎。總言之咧，你喺個手背呢、這個大拇指下咧撳兩撳咧，咦有啲痛喎，但係未必一定腫喎，即係話呢嚿骨裂咗。我哋通常扭親隻手腕啫嘛，大人又得，細路仔又得嘅喎，真係冇。咁我哋可以撳一撳佢呢度，即係啱啱大拇指下邊，大拇指下邊喺手背呢個位 咯。即係嗰個我哋叫係咪虎口位啊？嗰、 差唔多啦，係啦，虎口位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試過知道你咁樣跌過啊， 隻手反過嚟咁樣。 咁如果你想隻手背向天，而系想反过嚟，好痛嘅话咧，又可能嗰度有事啦。 即系当你只手嗰、那个手背向天嘅时候，然之后你想反个手掌向天嘅时候，嗰、那个动作你觉得痛。 系啦，咁啊要留意啦。嗱、点解咧？因为呢个咁嘅断骨咧、裂骨咧，真系唔知嘅。普通话我哋照 X 光咧，照一张两张照唔到嘅。你要照嗰嚿骨咧，要照四张片。四张片咧，唔系话你撞完之后立刻去照就得咯。可能要等几个礼，等翻一两个礼拜后，再照先睇到个裂痕嘅。 啊，佢慢慢裂出嚟噶。 系啊，个裂痕啊，好多嘢咧，一整亲唔系立刻见到嘅，要俾啲时间，迟啲咁多照先睇到嘅。好啦。咁啊，點解咁緊要咧？因為試過咧，亦都有啲好麻煩嘅訴訟啊，咁諸如此類，就係、是、因為唔知道有事，以為就係咁扭親隻手，原來發覺嗰度裂咗，咁但係呢個咧係一個好難診斷嘅骨折嚟嘅，係、啦，咁一定要你特別嘅係打石膏啊，穩定佢起碼六個。至十二个礼拜，如果十二个礼拜呢度都未好嘅话咧，就可能要做手术噶啦。因为呢度啲骨咧，系如果你唔好嘅话咧，可能会直情即系所谓烂噶啦，即系唔会好噶啦。咁但系令到你咧一世，成日都痛，唔知点解就系、痛。咁你嗰个影响嗰度咧，即系嗰个功能咧，就一定影响噶啦。咁所以你话一定要系。好小心、尤其我哋无论运动啊嗰啲咁样咧，突然间有一日你嘅手掌嘣一声向上嘅话咧，咁、你真系要小心，避免咗呢个情况，即系出事咧，你都唔知嘅，呢个真系要。小心，同埋小心噶，系嘛？ 即系几个小心啊！ 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但再小心咯，我哋讲手咧，讲一只脚仔啦。 好啊， 脚仔其实唔系脚仔啦，啲糖尿病人多数系大脚噶啦。 系啊， 咁啊，但系糖尿病点解成日我哋讲要小心咧？就第一时，因为佢哋血液循环唔好， 系 咁啊，变咗好易咧， 啊，咦？點解呢個糖尿病者只腳又冰又凍啊？又腫又第二樣嘢啦。咁另外呢啲神經線開始，如果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咧，糖尿病者嗰啲神經線啊，包括佢嘅觸覺啊，包括佢嘅喐動啊，冇咁好咧。如果你一整損咗之後咧，好難好嘅。 個傷口好難好。 個傷口可能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話，凡親糖尿病咧，即係差唔多一年咧，你點都要睇睇。咁尤其而家咁多人中意去行山嘅話，所以要小心你只腳啊，你的鞋啱唔啱啊？咁你嗰啲指甲啊、腳甲啊、腳甲啦、啊。是剪得好不好啊咁样。因为如果你处理不当，你自己那个触觉少了你都不知道，整损了你都不知道的话呢，一搞到越来越犀利呢，咁你就真是很麻烦的。咁以前的日子呢，真是直情要切了只脚的。 是听过 这些。是啊，这个所以真是看，即是好一件好像很少的事。咁我哋检查呢，就當然睇睇個皮膚點啊，睇下佢個脈搏喺個腳嗰啲脈搏好唔好啊。咁另外咧要睇一個所謂喺呢、這個觸攞嗰個反應啊，嗰、那個神經反應，另外除咗揼一揼嗰、那個 嚇， 因為呢啲反應咧就睇到嗰啲神經線有冇受損㗎，係、啊，因為我記得咧係喺糖尿病患者咧。神經線是有受損，咁真係要好小心啦。咁所以話我哋如果真係唔掂嘅話，有冇要睇特別嘅專科啊？使唔使做咩手術啊？諸如此類咧，係嘛？就係、是、咁樣樣啦。所以就話行山，除咗飲水啊，除咗蚊咬啊，你只腳部嘅護理係相當緊要。 好，咁多谢李嘉仁医生咧，今朝提醒我哋呢方面啊，咁下个礼拜咧先再要请阿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再分享过吓，拜拜。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旧歌新唱呢条桥咧，经常都有歌手啊或者系乐队运用，但系用得最成功同埋彻底一张咧，就系嚟自90年代嘅，嗱而且咧仲系一发不可收拾，呢条桥咧一路咧系玩到今日。对 Doctor Music 嚟讲啊，呢啲咁嘅专辑咧，系 marketing 嘅同事谂出嚟咧，多过 artist。嗱，皆因咧翻唱旧歌，仲要群星拱照咧，真系唔简单噶噃。最低限度啊，好多嘅歌手艺人咧，都要对呢一位嘅艺人咧，系有一份尊重同埋认同先得。开始先河咧就系1991年，由于歌曲版权公司咧系以高价买咗 Elton John 嘅作品，面对住一个咁大嘅投资，几时先至会归本呢？於是乎，版權部嘅老闆就靈機一觸，走到去唱片公司嗰度攞人，灌錄咗張群星拱照 Elton John 作品嘅 CD。基於 Elton John 好多優秀嘅歌曲都係陪伴住唔少嘅歌手長大，所以呢個消息咧一傳開去咧，就個個都話要嚟唱，個個都話要嚟高興一下。由 John Bon Jovi 到 Phil Collins、Rod Stewart 到 Sting， 連 Eric Clapton 同埋 George Michael 都話要嚟唱一張完全冇 Elton John 把聲嘅 Elton John 大碟。Two Rooms 就系咁样咧面世，一出咗之后啊，口碑非常之好，加上咧个歌手咧都好似比赛一样，大家系绞尽脑汁，将精彩嘅演绎咧系投放响呢一张唱片里边，亦开始咗群星拱照某一啲作家或者系歌手嘅潮流，一直咧就系沿用到今日。嗱，最有趣嘅就系呢一张 Two Rooms 嘅大碟，竟然咧系冇人翻唱 Elton John 最脍炙人口嘅作品《Candle in the Wind》。6年之后啊，当戴安娜王妃交通意外去世之后咧 ，Elton John 要自己用嗰份新嘅歌词咧，再嚟到翻唱翻嚟到悼念 Lady Diana。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will.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哇！真系讲真啦，彭仔当年啊，都系有买到呢一张嘅专辑啊，先对啦 Elton John 哥哥咧系有更多嘅认识吓。咁啊，呢、這个音乐 fact check 咧，果然咧真系有料到啊吓，让我哋咧即系知得更多啊！唔该晒啊，小宝哥哥。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感作感变。神光追踪31。 好，这个时候呢有第二位哥哥出来了， Cousin 哥哥。 喂，早晨。 是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么节目呢？ 啊，今晚呢是八点钟，十点三十一呢，就请来阿 sa 和阿 Ali。 请讲啊，即系边个？ 系啊，阿 sa 咁就系咧周梁淑仪啦，阿 sa 啦， 有另外一个称呼我知道。 系啊， 业界中人。 同埋阿刘伟兴咧就系阿 Lee 姐咯 ，Emily 啊。 系 啊，咁 唔系兴姐咩？ 唉，嗰个好啲系用英文译噶嘛。 我谂佢两个咧都好耐冇见咁啊，或者两个好少可再一齐喺荧光幕上碰头啊。 是啊，咁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四点半咧就有个 Facebook Live 嘅，跟住八点钟咧就有剪辑咗咧就会喺呢个四点三十一播放啦。 咩题目啊？佢哋 呢个题目咧系一个荷里活猛片嚟噶，系 啊， 叫明日之后，系咪好有感觉咧？ 啊，如果系一树咩？ 系啊， 嗰啲梨花又压啲咩？咁啊，仲精彩。 系咯，哎呀，跟住咧就睇睇咯。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 晏昼 Facebook Live， 咁夜晚咧就精华版咯。 系啊， 夜晚几点啊 ？Facebook Live 系唔论长度噶嘛，夜晚八点咯，四点三十一，系啦。 咁好。 咁去到呢一个八点半啦。八点半咧就系、是、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就第一个咧就系鸠鸠露鸟， 哦， 系啦， 一种雀鸟啊， 冇错啦，露啊成日都见到噶啦，咩露咩露，我哋最多香港人似嗰就系一脸疲累个朋友一脸黑脸疲露啊嘛， 系 成日同啲老细开会就见到哇黑脸疲露啊，咁样咯，咁但系所以咧就要如果你老细黑脸疲露嘅话咧，就介绍去睇埋一个叫爱笑瑜伽， 啊咁开心。 冇错啊，成日都听到，喂，有冇试过笑啊？ 系， 即系 大 大 笑 啦， 大笑瑜伽呢、這个呢一种嘅运动都好耐噶咯。 系啊，咁啊就系，但系点样可以咧？即系其实两样嘢系双向嘅。譬如你咧就系、是、开心会笑啦，但系笑咧都可以令你开心噶。咁所以咧，你大家就 即系笑呢个动作系咪啊？ 冇错啦，以后咧就唔好讲咁多嘢，笑多啲吓。冇错啦，咁啊，即系有一样嘢咧，就我都觉得好得意，笑笑。譬如话喂，落雨啊，烧唔烧嘢食啊？笑笑。咁有一样嘢咧，就叫日本嘅照烧汁。系啊，照烧汁三文鱼，系啊， 几好笑啊， 系咯。 嗱，你继续啦。 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超级古代工程啊。 哦，系啊。 咁咧就讲呢一个咧，喺南美一个好高好高嘅地方，有一个城市，你都知系咩啦？ 好高噶嘛。 搭咗马介休啊，系马丘比丘。 哦， 系啊，今晚咧就会讲下马丘比丘啊。吓。咁而去到呢个夜晚十一点咧嘅午夜广场咧，我净系听啊嗰个题目名啊， 已经想笑啊嘛！ 历史系咁啊，我已经觉得好好睇啊， 系咩 啊？隧道人间饭熟时喂， 咩嚟啊？ 即系有啲似咧瞓到咧黄之白眼啦，即系瞓到嘅人煮饭俾你食先起身，你话几写意咧系嘛？ 咁都有得讨论啊！好，留意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笑住嚟睇，多谢 Cous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并且通过订立《港区国安法》草案。据了解，《港区国安法》草案获出席常委会会议的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罗斯在声明中表示，随着北京政府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美国商务部决定暂停执行对香港提供相关优惠待遇的法规，包括暂停批出出口许可证豁免等。罗斯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作出改变，兑现对港人的承诺。较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形容是已经不能够分清楚向中国大陆，亦或香港出口受管制物品。 为避免这些设备落入解放军的手中，美方被迫采取行动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比上一日有所回升。在新增病例当中，有7宗是来自北京，全部属于本土病例，包括丰台区的6宗、大兴区1宗。北京地区在19日内新增325宗本土病例，而内地累计83531人感染新型肺炎。世界卫生组织说，下个星期将会派出队伍前往中国，期望可以理解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总干事谭德赛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对病毒源头有所理解是非常重要，期望派往中国的队伍有助理解疫情蔓延的缘由。谭德赛说，疫情大流行已经半年，但是距离完结仍然毫不接近。他形容部分地区防疫取得进展，但是全球范围内疫情正是加速蔓延。谭德赛认为，以前难以想象人类会因为新型病毒而陷入混乱，忧虑最坏的情况仍然未出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7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6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8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7.4；中芯国际27.45，升8.5。阿里巴巴210.2，升8毫；金峰科技系报6.8，跌2.2；小米集团12.7，跌3毫；药明生物143.2，跌5.5；中粮控股系报5.43，升1.1；港交所323.4，升3.4；中国平安77.85，升5仙；友邦保险72.9，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7，人民幣7.077，英磅對美元1.23，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2。日經平均指數報22,407点，升412点。港金現價報16,3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97美元，卖出1,77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湾仔北星期二设有特别交通安排。咁啊，而家至到7月1号朝头早11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唯一支路。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龙和道去北角方向是会临时封闭，现在就影响到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已经排到去西隧那边了，接近擎天半岛。隧道情况，红隧海底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西行龙尾排到太古城，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现在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擎天半岛。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跟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多车，车龙排到明爱医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挤塞，龙尾排到启福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挤塞，龙尾系排到宝林路，跟住安秀道。睇埋新界西贡公路喺西贡，喺西贡消防局一段系多车，车龙排到猛公窝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段多车，车龙排到大榄。咁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象山村。咁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隧嘅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已经生效，打算买私营龛位的市民要记住呢几个贴士：一，应直接向持牌人买龛位；二，确保买卖协议已经清楚列明所有收费；三，如果售卖龛位的不是持牌人，消费者有权取消买卖协议。如果想查阅私营骨灰安置所登记册和其他消费者资讯，请上 rpc.gov.hk。 义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有一种口头禅叫黄耀祖， 诶，咁我买啊， 买咩啊？有网购啊？ 冇人话网购啊，诶，你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嘅， 系你成日都要我哋听你讲嘢啫。 嗱，我讲咗嘢，你又听到，咁咪 win-win situation 咯。 啊，证明你哋都买啦。 想知道黄耀祖仲有啲咩口头禅？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好多都市人除咗翻工，仲要照顾头家，但如果因为要照顾家人同公司请假而被上司歧视或者留难，都几无奈噶。 因为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任何人或者机构基于个别人士嘅家庭岗位而歧视佢，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噶。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Made in Hong Kong。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持续地keep 住呢个酷热天气警告， 啊，又加多一度啦！依家都 见 未够十点钟啊， 已经31度啦， 系啊！ 我知天文台今日预测系最高33啦， 系，唉，仲争两度就去到，诶，不过成日都讲咧，可能啲空旷地区啊、新界地区又会再高一两度， 系啊， 系啊， 啊，即系大家注意住吓，啊。好啦，咁喺直播室咧。都可以冷卻少少嘅，有空調啊嘛，舒服噶， 有冷氣。 咁，我哋又一齊係安心咁樣聽下今天邊位節目主持分享你嘅享樂時代呢？ 係我嘅。 Oh, Barbie， 係，啊， 就聽下佢點樣教佢個女先。 好，今日唔教女啦， 今日唔教啊， 今日洗衫 啦， 你 洗衫啱啊， 哎，洗衫啱啊，今日最高氣温大約33， 係 啊， 冇錯啦，嗱， 可以洗多好多衫啊。 系啊，呢啲天气如果唔落雨嗰日咧，其实咧洗衫系好好嘅。咁同埋咧，呢啲季节咧最适合攞啲咩出嚟洗咧？就系啲大褛啊、羽绒啊，或者系啲厚被啦。 吓，呢啲我攞去干洗或者攞去洗衣铺洗。 你全部都会拎去干洗啊？ 拎去俾洗衣铺处理咯。 嗯， 佢可能用咩焗干啊，或者系干洗，或者系佢用啲机器。 有啲唔可以就咁洗衣洗啊嘛， 因为我唔识啊嘛，我惊整个烂件衫啊。 我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嘅。咁点解会事完会开始洗呢啲厚衫咧？就系因为咧。早前咧，早幾個星期咧，就拎咗啲厚嘅褸，諗住去乾洗店嗰度洗啦。咁、因為我自己屋企附近咧就唔多乾洗店嘅，咁、即係都兩三間咁樣啦。咁、就盡量梗係希望即係做個精明嘅消費者格下價咁啦。 嗯、 啊，誰不知咧？原來而家啲乾洗店咧，唔係你拎大褸去咧，佢就一定幫你洗嘅。 嚇、 啊，佢會揀嘅喎。 睇過之後先洗啊。 嗯， 唔係件件都洗 嘅。係啊，佢唔係件件都洗㗎。 佢都幾識做生意。 係啊，咁喺我嗰個嘅緊缺嘅選擇裡面咧，係佢哋係唔肯洗嘅有啲、因為咧我其實係拎咗兩件衫去，咁一件咧就是、男裝嘅大褸長褸嚟嘅，咁都係比較啲棉身棉質質地啦，個面都係棉質嘅，就唔係令面嘅，咁另外一件咧就系浅色啲，其实系白色嘅女装嘅羽绒。咁点解会谂住拎去洗咧？咁一来即系嗰啲就比较难处理啦，因为好厚同好长，洗完又好重。咁、我自问就真系冇呢个能力去洗嘅。 如果洗你谂住点啊？手洗啊？ 我陣間話俾你知，我最撚尾點洗啊？ 好啊， 係啦， 就洗啊奶奶去洗 啦，奶奶啊，我有啲衫污糟咗，你可唔可以試下幫我攞去洗啊？ 大膽。 系啊， 远水系不能够近火，话你知。同埋我奶奶都好醒啊，都未听到个洗个三字未讲，已经走咗。 请下你个女啊，啲衫啊，佢洗你去洗， 真系开心啊！真系 真系啊，唉，你估咁容易咩？ 好，继续继续。 咁啊，唯有自己去谂方法啦吓。因为咧，其实咧，最嬲尾男装嗰件长褛咧，有一间洗衣店都愿意洗，但系咧。是要成400多元， 哇，好夸张啊！ 400多元， 系真 系差唔多买过件新噶啦。 其实系噶， 不过咧400多元贵得好紧要，又未至于，因为你洗套西装西裤咁样一套都讲紧300-400元。 系啊，而家洗衫系真系个价钱都比想象中系贵。 咁当然我都会睇翻究竟嗰件衫本身嘅价钱系点样， 系 嘛？但你400多元嚟讲咧，即系普通人家咧都 贵啊，真系贵 啊，都贵啦。 因为我就唔系经常拎啲衫去干洗，咁、所以我到一问咗个价钱，吓咁贵嘅时候， 梗系问多两间先啦。 系啦，咁但系另外嗰两间唔肯洗，所以冇得拣。 喂，佢唔肯洗嘅原因系乜嘢？我想问 佢嗱，因为咧佢本身见到嗰件褛嘅颜色咧，佢系比较沉色啲嘅。咁嗱、佢第一个原因就系话觉得，诶、你沉色，你件褛好似已经好旧咁样咯。咁佢话担心咧自己洗嘅时候咧就诶、好似咧啲颜色嗰啲咧，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乜嘢争议啊？咁其实佢系话惊住有争议，所以唔愿意洗嘅。 咁佢就驳你有一句话啊，其实唔紧要嘅，你洗咗先啦，咁样咁佢咪安心洗咯。因为其实佢嗰句说话都几废嘅，衫嘅嘢唔系鲜色就 系沉 色噶啦， 同埋大褛系沉色系好正常。 你俾我就一定系咁，不过佢就驳你一句话啊，唔紧要啦，你试咗洗先啦，咁你咪摆低咯，咁跟住佢咪肯洗咯。但如果你即刻 想负责啊嘛， 系啦，佢有个免责。 洗衫之前签个生死状算啦， 冇用噶，哇！你啲咩常识嚟噶，小白，你有冇睇哇 N？咁多年前啊，好似系毛，唔知系咪毛舜筠啊， 毛姐 已经教大家，你嗰啲咁嘅条款冇意思噶，系咪叫消委会？消委会再教育你啊！ 好啦好啦，讲翻洗衫先啦， 即系啊，井底之蛙。 最后咧就 唔系，哎呀无赖啊你啊，同自己喺度劈劈。 可能小白住嗰啲屋咧，佢嗰啲阳光透光度高啲啊，咁啊唔使用光。 你唔好俾你阿仔听到呢一段。 好， 爸爸即时唔叻啊， 偶尔都会咁嘅。讲翻洗衫啦，好嘛？咁开心。Kason 话咩啊？开心笑多啲啊！ 系啊，唔使讲咁多嘢，笑多啲啊嘛。 笑多啲。 你头先唔觉得阿鹏仔系咁样笑咩？ 有。 我做紧个实验啊。 feel 到，有冇开心咗？ 我好开心不嬲， 开心好啦，全家人都好幸福，好啊， 好差， 洗衫啦，嗯， 系啦嗱，咁啊，结果最嬲尾咧就只系摆低咗一件去洗啦，因为嗰件我自己自问真系冇能力 洗啦，咁重同咁长。咁但系件羽绒就拎翻翻屋企，自己谂方法解决。咁啊，由于真系要谂计仔去洗啦，因为点解会攞浅色白色羽绒去洗咧？一来我系惊自己洗到有啲咩水渍啊，或者啲清洁剂如果唔识过水咧，咁你白色好觉噶嘛，系咪先？咁但系由于即系佢唔肯洗嘅关系，我估佢都系惊住白色咧，即系容易高危啊， 所以赔俾你 系啦。咁佢觉得唔好啦，唔收你呢张单，咁我自己拎翻屋企洗。咁咧嗱，我早排咧就喺日本咧就网购一啲嘅家品翻嚟，小白就知道我有一次就系买家品嘅时候啦。咁买咗几样嘢嘅，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叫做羽绒嘅清洁剂。 哦， 系啦，嗱，我觉得呢支嘢真系 work 嘅，因为我以前咧 你咁讲， 即刻上 阵，嗱，你有好多嘢要答噶啦， 真系 work 噶。 哇，你啲咩网红大货啊？ 系啊，网红大货， 我冇呢个能力，我只系 你就嚟有噶啦， 用我嘅亲身经历去试，因为我仲要系够胆用件白色嘅衫， 你夠膽真系 work 呢几个字啊， 系啊， 已经够你去 sell 啦， 系啦。 咁我改一改吓，系对于我嗰件白色羽绒系 work 嘅，因为我真系洗甩咗佢嗰笪渍。其实咧，我本身嗰件羽绒咧着嘅时候系冇揩过任何嗰啲送渍油渍噶，但唔知点解摆得耐咧 会变黄咯， 系啦，黄黄地啦，同埋佢净系咧喺个胸口膊头位置附近咧有一笪都几大笪，成三四寸长嘅啡啡地浅系啊嘅痕啊。咁咧我就谂嚟谂去，我又唔够胆用普通嗰啲番碱去洗啦。 喂，系咪啲衣架甩咗啲色落去啊？喺嗰啲 唔系啊，我其实卷住噶，但系唔知点解摆得耐咧，佢自己有个咁嘅。 你唔系挂起噶， 我唔系挂起 啊， 卷埋，因为太矮低啦。 都会咁样， 系啊，都会咁样。咁我都唔知点解啦，有乜原因啦吓？咁可能系因为啲潮湿嘅，有时啲水分咧，咁你唔知佢嗰个储物袋会唔会有啲颜色 抽埋真空啊嘛？你应该 我下次试下。 好，喂，但系嗰个清洁剂点样先？ 嗰个清洁剂咧，其实佢系一支类似一支细嘅樽装水咁大樽嘅啫，系啦，咁佢嗰个口咧就系类似有啲牙膏咧，咪挤挤牙膏状嘅，其实佢都系咁样嘅。 哦，即系佢挤出嚟系膏状嘅， 佢挤出嚟 系喷剂咁样嘅， 佢挤出嚟系泡沫嚟嘅。 哦，泡沫。 嗱，佢嗰支嘢咧本身系液体嚟嘅，即系有啲洗手间亦都系咁噶嘛，液体嘅， 但系就会 form 啊， 系啦系啦系啦，第一揿出嚟就一个泡咁样，咁咧佢就揿一下嘅啫，咁大概嗰个泡量咧就系我谂寸半。半成寸半咁大个波波啦立体咁样，一个白色嘅泡泡嘅。咁佢嗰啲说明咧就系话，你可以用一啲软毛嘅刷，嗱唔好用硬身好鬼硬嗰啲刷啦，软毛刷或者系一啲毛巾或者系布，咁咧就将嗰个布那个泡泡咧就慢慢捽开佢喺你嗰个污渍上面啦。咁嗱，我买嘅时候咧，佢有讲过嘅，话譬如话啲咩锈渍啊、送渍啊，或者系啲笔嗰啲墨水咧，咪好难洗嘅， 都搞得掂。 同埋咧，佢最好有一样嘢系点解我会买佢翻嚟咧？佢讲到明系啲陈年旧渍啊，因为你有时啲衫咧系你唔知道几时有笪咁嘅嘢，但系可能你出年拎翻出嚟嘅时候，发觉点解咁嘅色。嘅咁，嗰啲咪已經覺得太遲救唔翻嘅好多時。咁呢一支嘢咧，因為我嗰笪都係叫舊跡啦，我都唔知佢幾時喺度嘅。咁我就捽啦，捽捽捽捽捽捽捽，然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你揾個濕布咧一抹抹翻個面，呢個感覺簡直好似一張玻璃台咧上面污糟咗，然後揾條濕布一抹甩咗嗰隻色啊！ 喂，你真係要拍條視像短片嚟俾我哋三個睇下， 都可以都可以，我翻嚟又揾件嘢洗下。 但係佢只係。限於用響呢個叫做 羽絨面啊，佢啲面係零零地嗰啲，類似啲風褸布啊， 好似太空褸咁啦。我哋以前嗰一代講 嗰種嘅令身質地，因為其實嗰啲質地咧一索咗色咧，你以前係點捽都好難食咗啲色落去咧，就唔甩噶嘛。 你而家用緊嗰啲嘢全部都有納米嘅成分，咁嗰啲纖維質咧，舊時未咁微小咧，納米咧入唔到去。但阿芭比而家用緊嗰啲咧，就係 啲 好好細。细嘅一啲化学物质可以即系入咗去食咗落去，跟住一抹就即刻捽得走咯。个原理系咁，当然我冇否定芭比嗰支嘢好劲啦，系啊。 几多钱啊？ 百零蚊啦，但 港纸定咩啊？ 港纸 百零 yen 系嘛？谂住 佢嗰度话咧，大概可以一支咧，大概可以洗到三十件衫嘅。 哇，三十件衫！ 但系你系捽嘅喎，攞嚟 系啊，攞嚟捽啊！佢都几大支嘅，因为佢一支其实支好少嘅啫嘛，好似简易嘅道理。 其 实佢泡泡出嚟， 如果系咁讲咧，佢嗰个系爱嚟咧定点喺一啲污渍位嚟到帮你清洁、 嗯，都系嘅，都系 就唔系话你成件衫攞去洗嘅时候，你落一个一个球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逐次嗰、那个叫做点对点啦，即系你支一下就捽嗰个位啦咁。 咁、即系其实嗰件羽绒啊，以你用羽绒嚟到计咧，你就抹完嗰污渍之后咧，搵可能清水湿布咁就再抹翻干净佢，咁啊风干佢，咁就叫清洁咗啦。 系啊，咁因为喺我自己嘅原理嚟讲，其实你着件衫、嗯，即系我又唔会摆落洗衣机洗啦，羽绒我唔识啦，咁我就咪成件抹一次咯，抹咗个表面咁，咁然后如果你入边有啲乜嘢嘅话，你又再搵湿布抹咯。 嗯啊，呢、這个都可以，不妨一试。用咗几多啊？你个支嘢而家？ 我就洗咗一次羽绒， 一次、即系仲可以有卅几次， 可以试下睇下正唔正到豉油渍啊。 如果你唔方便拎翻嚟俾我哋咧，咁我系可以方便攞件衫俾你 嘅。几好几好嘅，好嘅好嘅，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baby， 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嘅爱情故事当中揾到一丝嘅共鸣呢？ 网购嘅嘢咧都要注重一下网络嘅安全隐患啊，系啊，我揿低咗唔俾佢讲嘢啊，系啊，咁又话声音演出啦，有我哋嘅同事话波成啊吓，咁啊唱咧有 Serenity， 因为你哋每一位都系独一无二嘅钻石。 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呢、這个时候有柯太喺电话旁边。 早晨，柯太， 你好啊！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欢迎你。 系啊，好开心啊！我 系啊，你有啲咩事咁开心，想做点唱？ 系，我要点俾我先翻听啫，柯翻听。咁、因为上星期咧系我哋嘅结婚十五周年， 哦，恭喜晒十五周年！哇，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有冇玩到癫咗啊嘛？ 开 心 吓、 啊，听唔到？ 冇啊，都系食餐饭噶咋？ 哦，食餐饭、 啊。喂，你两位有冇细佬哥啊？ 有啊，有一个小朋友，有两个小朋友。 啊，咦，好似喺身 边。系咯，听到小朋友声、 啊。系啊，佢要食糖啊，因 为。哇，咁细个噶咋？ 因为 个咧就分学啦，就十岁；一个咧就嚟四岁，三岁几。 哦，哇！咁你哋个家庭计划都几有计划。你十五年系摊开五年五年咁样嘅，系咪啊？啊，咁样，咁两公婆有啲咩嘅维系之道啊？十五年嚟啊，有咩体会啊？ 冇啊，我先生咧就一个比较咧，即系唔系好热情嘅人嚟嘅。咁咧佢平时就唔会讲啊，我爱你啊，我乜乜乜，佢唔会讲嘅。 嗯， 一啲都唔奇啊。 做好多嘢，系啦，佢暗地里咧会做好多嘢。 哦，细心嗰啲嚟嘅。 例如咧，入啲钱落你户口啊，咁啊， 系咪啊？ 这个 就你得想啊， 柯太嘅心声啊， 因为平时佢唔会讲嗰啲表面嘅嘢啦，但系做咗啲嘢咧就系啦，你会知道嘅。就咧，阵间我点唱嗰只歌咧， 系 其实咧佢我哋嘅 love song 嚟嘅，就包含好多嘢嘅。因为之前咧我哋拍拖嘅时候咧，我同佢去澳门啊，喺一个嘉年华会咧就听你只歌，哇，哎呀，好多词好好听喎。讲完算啦吓，冇事啦吓。点知佢记在心喎。咁到我哋结婚嘅时候咧，通常都会做一啲碟噶嘛，系咪？结婚嗰啲啦咁样。咁有啲 background 嗰啲音乐啦，咁佢就拣咗呢只歌。 哦，即系记住咗。 好啊，咁都记得嘅咁样啦。 系咯，好似系你哋嘅主题曲咁。 系啦，到某一年嘅生日啦，咁我哋就去咗间餐厅嗰度食饭啦。咁个餐厅有个 live band 嘅， 系 话点一只歌俾我听。咁我之前咧冇心肝到咧，啊你点一只歌话咩歌话咁，俾咗个名我之后咧，我都唔知道哦咁样，点解你要点呢只噶？我仲问，咩嚟噶？点解你点呢只噶？咁样咯， 系。 佢个 music 响起咧，我先知吓。 哦，原来嗰只系嘛？ 哦，咁 其实都唔系唔 sweet 啊，去间餐厅有 live band 嗰度已经浪漫过好多男人噶啦。 阿柯山其实都真系一个浪漫嘅男人嚟 啊，尽咗力噶， 可能情圣嚟嘅。 咁都等你高兴啊！十五年嘅结婚周年，应该咧仲会有好多个十五年啦。咁啊，阿柯太啊，你拣嘅呢一首你哋嗰个主题曲咧，唔知系咪我哋揾中嘅呢个 版本咯， 系对一对个名先，跟唔跟封面，跟唔跟内容， 系 乜嘢？ 一个人唱噶，我哋而家呢个版本系 Cliff Richard， 系冇所谓嘅，冇所谓嘅， 系咪噶？ 只歌叫咩名啊？讲埋先。 好，咁啊呢个时候，希望系中咗你嗰只主题曲啊！ 好啦，送俾你哋一家人啦，好嘛？ 系啊，甜甜蜜蜜。 好啦， 多谢柯 太， 拜拜。 Young ones, darling, we're the young ones, and the young ones shouldn't be afraid to live low while the flame is strong, 'cause we may not be the young ones very long. Tomorrow.Why wait until tomorrow? 'Cause tomorrow sometimes never comes. So love me. There's a song to be sung, and the best time is to sing it while we're young. Once in every lifetimeComes a love like this. Oh, I need you, and you need me. Oh, my darling, can't you see? Young dreams should be dreamed together, and a young heart shouldn't be afraid. 啊，原来系啱嘅，就系呢一只。 经典嘅作品啊， 系咁啊，恭喜晒柯生柯太啊吓，一家开开心心咁样。咁我哋今天咧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明天咧就大家都可以即系有啲朋友休息一天啦，红日七一，咁啊明天再见啦噃， 拜拜。